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沿岸以及系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84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29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0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92.7升4，腾讯控股379.8升3.8，建设银行7.02升6仙。信宇光学102.1升2.45，港交所282.8升2.8，吉利汽车17.1升3.4，友邦保险80.15升0.5，工商银行5.99升5仙，中国石油化工6.33升1仙，中国铁塔1.97升6仙。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5，英磅10.241，瑞士法郎7.856，澳元5.572，加元5.78，新西蘭元5.285，歐元8.8095，每百日元對港元7.04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每百港元對人民幣係85.582。日經平均指數報21,821点，升14点。港金現價報12,120蚊，比上日收市升2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96.1美元，賣出1,296.3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青沙公路支路去显田方向啦，咁反车交通意外未清理噶，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啦，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嘅。重复一次啊，青沙公路支路去显田方向咧系有反车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盘苑。咁而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咧，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面粉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二台院线阿欧 Shelly。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前瞻， 又是时候讲你知金像奖的二三事啦。第一届的金像奖呢，其实是1982年举行的，只是有5个奖项而已， 就是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啦。啊，咁又问下你啊，知唔知道咧？最佳女主角啊，通常个名叫咩名噶？而最佳男主角个名又叫乜嘢名咧？最常出现嘅女主角名咧，叫做阿珍、哦，包括有咧喺《似水流年》入边嘅斯琴高娃咧，又系叫阿珍啊。张曼玉饰演嘅苏丽珍喺《花样年华》入边又系叫阿珍、哦，仲有啊，张艾嘉张姐啊，《地久天长》入边嘅李慧珍。至于男主角方面啊，又叫开咩名咧？哈，就系、是、叫做阿辉啦。包括有《春光乍泄》梁朝伟饰演嘅黎耀辉，《我要成名》刘青云饰演嘅潘家辉，仲有张家辉喺《激战》入边操到自己好大只，佢叫程辉。唔知道你身边又有冇人叫阿珍同埋阿辉咧？想知更多金像奖嘅资讯，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啦！ 你都想知道更多关于金像奖嘅资讯，咁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合办 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 颁奖嘉宾阵容鼎盛，包括 钟景辉、 刘天兰、 阮德昌、 袁子慧、 舞蹈家杨云涛、黄迪文、 服装设计师梁建堂、 香港戏剧协会会长冯禄德、 处理副广播处长陈敏娟， 仲有香港音乐剧艺术学院、 香港话剧团、 香港演艺学院表演助兴。 颁奖礼4月10日星期三晚7:30，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桂花年，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 做咩啊？ 我想话 cut 嘅 野人豪啊， 系 cut 嘅黑豹。早晨，曾志豪，早晨啊，依然靓仔嘅蚁侠。 喂，唔系我生眼疮喎， 一系咩？ 冇理由有位生噶， 系啊！ 我睇嘢咧，原来咧，即系再生埋眼疮之后咧，呢只系右手揸笔右眼啊，所以咧，我睇嘢真系好似少咗同蒙咗咁样。 咁你左眼会讲咩噶？呢只见到鬼 系 啊，左眼系呢只左眼。 佢通常都系讲右手揸笔，跟住隔篱嗰个就左噶啦。 但系你而家 用咁嘅方式系形容左右。 你而家系右眼见到疮喎， 系啊， 都睇唔到 嘅。都睇唔到嘅， 佢又生得有啲入啊，有啲阴湿啊，加上我只眼又细啦，得啦，唔好讲咁多啦。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星期一 嘅 朝头早啊，23.7啊，系啊， 系啊， 哇，系 27度气温，相对湿度77%。 系啦，我今日我尽能量都保持我嘅高音准啦。 你咩事咧？可唔可以即系 同你上次无端端你都突然间塞一下声一样？ 我嗰个系因为嘢饮嘢另外嘢痰封喉噶咋，其实我冇事 乜嘢嘅真系。 你系几时开始噶？ 上个星期咯。 系啊，早几日咯，突然间。 早几日开始就真系病噶咯。 又唔觉喎、啊。 你真系病咗嘅？唔系嘅，因为我好忙啊，你唔好整病我，我冇时间病啊。 星期三要颁奖礼啊，舞台剧奖系咪 啊？ 系咯、 啊。 一系就我唔翻工，一系就你而家休息 我。我可以戴口罩嘅，我 OK 噶，系啊，唔系啊，如果净系礼拜三要颁奖礼就唔止啦，因为今日开始排新戏，所以咧我喺唉唔好讲啦。总之0723就系我每一日工作嘅时间表 咯。我哋都唔病得噶， 点解？ 因为我哋都唔希望增加啲医生嘅人手咧。佢哋又否决咗啦，系咪先？ 但 系冇得输入海外专科。 但系你又但系你病咗几日噶咯？你就真系即系有病噶咯？ 你冇帮衬医生咩？ 冇啊。 点解？唉，点解你又咁样啊？重蹈覆辙又食翻你啲雪柜里面过期药？ 咪都 OK 啦。 系啊，有啲药摆喺屋企又可以，唔使即系少少病就即刻睇医生嘅。但你今次系咩问题啊？即系喉咙痛啊？有冇伤风感冒啊？定系点样啊？ 应该就系四时感冒，五时身痕。 六时入席噶咯， 六时花七时变， 系嘛 ？OK， 咁啊，希望今希望今日你睇一份报纸之后，你开心翻啦，希望你精神翻啦，系咪？ 哇！今日为咗买，我好耐冇做过呢个动作，买 报 纸，仲要系第二个动作系咩啊？周围买报纸， 哦，仲要周围添啊？ 即系感觉上啊，系需要周围去买先买到噶。 我都想知道你今日咧，即系嗰个买报纸嗰个情况。其实早阵子咧都同两位拍档啊，早同埋阿牛仔咧玩个游戏嘅。知唔知而家啲报纸几多钱一份咁样？ 系 啊，系咁啊，即系原来咧八蚊起嘅，咁啊跟住咧有啲就10蚊啊，啲12蚊啊咁不等嘅，咁睇下边一份报纸啦咁。 系，因 为咧我都要8蚊嘅。 大家睇报纸个习惯真系唔同咗， 真系唔同晒。 同埋成而家已经讲紧报纸已经唔系新闻啊嘛，已经系旧咗，因为我哋有即时新闻啊嘛，即系呢一个系最快嘅接收到嘅信息嘅全球信息嘅方法啊嘛。 系啦， 不过今日香港有少少唔同，因为我见到有一啲嘅报道咧已经讲啦，9:30湾仔区冇呢一份报纸卖啦，卖晒。几耐未试过有人抢报纸就系因为佢， 系真系好耐啊！就系因为佢有好多名噶，而家咧比较稳阵嘅都系嗌佢良性 KOL 啦。 哦，佢都可以话 KOL 嚟噶，点解咁样讲咧？其实成件事咧都酝酿咗，可唔可以话要成个礼拜噶啦？ 我唔知 啦， 唔 知啦，因为佢都要即系埋登呢个头版广告咧。 唔系呢个就好快嘅，其实个前设啊，点解会有人今日咧就众筹，想要买个？广告就送翻俾呢一位朋友嘅话咧，咁要讲翻一个礼拜之前啦。 咁起码讲翻一个礼拜之前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喺呢一个《三国日报》里边咧，咁啊有位啊前辈，咁咧佢就李仪前辈咧，佢就写咗个专栏，咁咧佢就评论嗰阵时咧，即系逝世嘅一位即系全国人大代表，咁啊黄敏光。咁喺佢嘅言辞里边咧，咁啊佢梗系有佢个人意见啦，可能就会觉得有啲即系唔值得惋惜啊，又或者会觉得佢呢个死咧都系即系某程度上咧，佢唔系一般就话哎呀好可怜就算数，佢会觉得咧即系同佢嘅政治行为咧系有挂钩嘅。呢、這个言论咧出咗之后咧，就令到良性 KOL 咧就觉得凉薄啦，即系觉得即系阿李仪呢个写法好凉薄啦。咁啊，本来你攻击佢咧都系冇问题嘅，好多人都话， 大家都在文字上面喺度刀光剑影。 你有你嘅版面，佢有佢嘅版面，你可以刀光剑影啦。咁但系佢选择嘅方法咧，就 系 佢嘅版面里边咧，佢就话呢个专栏作家咁样写系唔啱，刊登佢呢份报纸。刊登佢呢个文章嘅报纸唔啱，喺呢份凉薄报纸上面登全版广告嗰啲。亦都唔啱，然后就做咗一个被誉为香港报纸广告资料搜集员嘅工作啦。 冇错， 就系佢做咩咧？ 良性嘅 KOL 咧，就喺佢自己嘅面书专页度咧，就不定时间啦，系咪？ 我跟住每日 系啦， 佢 会搵 4:00 钟许 Sir 一样冇嘅， 真系 系 差唔多。 佢咧就会话俾大家知啊，帮大家咧 cap 翻啲图出嚟。嗱，呢一个机构又喺呢一份嘅报纸度卖咗个广告啦。 系 呢一份呢一间嘅公司又有，即系咧就喺度cap 晒啲相出嚟，摆喺自己嘅面书度。咁亦都有讲到咧，就会觉得啊咁样咧。啊！呢、這個咁樣嘅報章，你竟然仲要賣廣告喺佢度，俾錢佢哋賺，咁即係你支持緊呢一份報紙啦。咁樣 係啦。咁由於咧呢個行為都比較出位， 係 同埋嗰啲廣告中人都話：哇，做咗咁多年廣告咧，都未試過咧有人會咁樣不停喺度數咧，你落咗咩廣告嘅？你諗下呢個工作通常係咩人做嘅？ 咪就係 researcher 咯。係 啦， 即係資料蒐集員。 通常就係第二份報紙。喂，阿老細唔掂，隔離今日有成幾多個 LB 嘅廣告，我哋一個都冇。 即通常一系就同行做啦， 嗯， 再唔系就啲广告商自己做嘅啫嘛。喂，老细，人哋嗰个大咁多嘅，点解真系啊难得？佢就系、是、喂，佢都系位列全国政协副主席， 犀利 啊，真系。 佢呢啲真系，呢啲其实真系咧叫做关心香港咧，真系关心到举世无畏。 嗱咁样咁样，嗱你又咁样啦。你唔知系咪佢？可能佢好多个帮手，一百个帮手，每人整一份，佢都 有心啊，都有心先做到噶嘛。 佢只系攞佢户口出嚟去铺啫嘛。 系啊，其实呢个工作咧好重要噶。 点解咧？ 话唔定佢 重温咯。 话唔定佢重温下，可能会发觉咧，啊，香港嘅传媒真系越嚟越惨，唔系咁多头版广告啊，全版广告啊，系啦、啊，可能咧得翻啲半版啊，半版啊，可能佢啊即系好关心我哋传媒生态啊嘛。 一定系啦，关心到啊，即系出手出力啦，系咪？ 但 系亦都有另外一班嘅朋友咧，都好关心到咧，就系呢个传媒嘅生态系点嘅，就系话啦，如果有一位咧，即系都可以话系位高权重啊，系咪嘅朋友，佢咧会咁样做嘅话咧，其实咧好似有人啊吓，广告商咧就觉得佢系施压嘅，影响咧新闻嘅自由，所以咧四月二号嘅傍晚咧就有一班嘅朋友啦，就有一个众筹嘅行动，希望今日咧就喺翻呢一份报纸度买翻一个全版嘅广告送翻俾呢一位 KOL 嘅， 好犀利啊！嗬，即系全民皆兵咧，去众筹咗一个钱啦，咁又登头版广告 都 系 啊， 两日嘅时间， 六万七啊， 总共有988名嘅市民咧捐款，扣除咗3.4% 嘅行政费之后咧，佢哋总共系筹到167,000 蚊， 呢个数字咁巧合， 我哋咁话，佢又唔八噶喎，嗬， 系啦，唔系个巧合。 啊、有嘅有都有八嘅，因为平均捐款咧系168 都一种巧合嚟 嘅。 系啊，嗱，我觉得咧佢奇迹嘅地方，其实你话众筹十几万咧，本身都系少少奇迹啦。但系你套用喺呢啲事件上面咧。又唔算好难估计嘅，即系你都觉得喂佢玩得咁热闹系咪先？好啦，咁呢个其一啦，其二咧，头先大家都话啦，你有几耐冇试过抢报纸？有几耐咧？以前啲报纸咧，点解你会抢咧？可能就系话啊，原来今日发生咗一单大事，即系你即日发生咧，你就哇，即系第一手要睇噶嘛。 有啲号外噶嘛， 号外啦， 系 啦。但系唯独今日呢一个咧，叫做预先张扬嘅， 系 其实佢唔系卖紧一个咧，你今日先知嘅新闻。佢喺早喺上个礼拜四， 系 上个礼拜四， 四月二号就开始众筹啦 嘛。唔系礼拜四 啊， 上个礼拜四其实话咧已经成功咧，仲话咧其实最快系几时咧？本来话礼拜五就有得登。但佢哋话礼拜五系假期， 系、啊、 就唔想喺嗰日出。 跟住佢话礼拜六日咧就比较少人买报纸，所以特登咧讲到今日四月八号买。 即系所以话，其实今日呢一份嘅头版广告咧，早喺三日或者四日前咧。其实预告咗噶啦，即 系 其实大家今日咧系抢购一个咧，你一早知道系购咗，但你好似咧买过一个潮牌咁样咧，买咗个产品，哎呀，终于今日 排队啊排队啊， 排队买到佢啦！话今日如果你未睇到嘅朋友咧，咪就系全版都系红色啦，跟住你就见到有即系良性 KOL 嘅可爱容颜啦，就有电脑构图戴一顶帽啦，然后就下面写住大可学行靠舵手啦，呢、這个本来系问价嘅时候歌颂菩萨通嘅， 系 啦，最紧要就系支持佢担任国家主席。尽快北上取代习近平总书记，系啦。咁其他嗰啲咧，详细唔讲 啦。自己睇啦，自己睇啦。 嗰份文字就好长嘅，最尾嗰句咧就一群关心你晚年生活嘅香港市民咁样。 喂，呢份报纸都有心嘅，佢话今日咧印刷咗咧90,689份噶。 系 系、哦、啊， 系 啊， 哦，个数字都好有玄机咁， 90,689份嘅。 即系嗱，你话呢啲有咩好处咧？我真系觉得。重新唤起大家咧实体嗰个报纸嘅重要性， 我觉得呢个好啱。 系啦，嗱，即系老老实实你话，哎呀，我唔中意你讲嗰啲政治啊，佢个立场系点啊？其实冇嘢嘅，你睇下呢份报纸个广告咧， 系 其实又唔系好有咩人身攻击，咩都冇嘅。 啊， 你当佢攞呢个， 有啲人觉得有冇人身攻击咧？我谂就但系睇下嗰个当事人点谂。 有历史回顾咯，我哋睇到，我睇咗历史回顾咯。 系啊， 因为真系多谢你提醒翻呢件事咁样咯，睇翻落去。 但系你谂下咧，如果你唔系喺一份实体报纸度登呢个广告嘅话咧，你用我哋而家一般嘅即系互联网嘅媒体咧，你 系 咪觉得好似咧冇咁大件事啊？ 哎呀，我觉得因为大件事咧，除咗系呢一样嘢之外咧，更加就系、是。唔系一个人要卖广告，即系因为嗰件事咧，嗱，譬如如果我系有间公司叫风骚公司嘅，我想风骚公司好劲，我而家先知道，哇，原来咧16,000+啊，可以卖到个头版， 系啊，多咗一啲。 但系因为今次咧，唔系一个人一间公司话要卖呢个广告，跟住咧亦都有咁多人买，甚至话咧有啲话想买都买唔到添，即系嗰个群情汹涌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又代表住一件事。 系啊，嗱，一 一嚟嗰个系众筹啦， 系啦。 咁二嚟咧，其实你话喂，而家咧，譬如你网上都有得卖广告噶嘛，你成日都会睇睇下片，都有广告飘出嚟噶嘛。 诶，嗰啲我哋一个交叉已经交叉咗佢啦嘛。 系啦，同埋咧真系冇咁震撼嘅，所以咧你数翻咧，而家系实体媒体咧，即系报纸真系没落嘅，你有几可都冇再攞钱买过啦，连免费报纸都已经系即系啲人都系次选啦，可能睇网上。但系咧，你睇翻咧过往有几单大嘢咧，其实佢都系摆咗喺咧实版嗰个报纸嘅头版咧，你先至觉得喂劲啊！你睇下今日好震撼啊！ 当然啦，系每个报纸嘅头版其实都震撼噶。有时候我哋都仲对比一下，咦？点解全城都讲紧？即系譬如五份报纸里面都四份都讲，点解嗰份唔讲嘅咧？ 头先我都即刻同两个拍档喺度回顾咯，话喂你记唔记得咧？喺 讲广告啦， 大家以前喺个实体报纸嘅头版度咧，见过咩特别嘅广告咧？你觉得哇真系记忆犹新啊！ 我即刻讲起咧，就系、是。系疑似啊吓，其实当事人咧都有回应嘅，阿刘生就送广告俾佢唔同嘅女朋友， 对一咯， 系啦系啦，对一嘅女朋友啦，嗰阵时就2006年嘅6月20号啊，就同佢讲咧，阿 Michelle 小姐 Happy Birthday， 而个下款咧就 系 With Love， 系 The One 咁样嘅， 系啦， 但系呢一位嘅疑似你嘅呢位嘅富豪朋友啦， 即系 Michelle， 系唔系富豪朋友，唔系 Michelle 系收嗰个， 哦系咯， 系啦，阿富豪啊，刘生啊。系啦，跟住其实佢唔止一次噶，佢之前咧喺2001年咧，更加咧连续三日啊向另外一位女士示爱咧，广告嘅上款咧就老婆仔啦、揼骨妹啦，而下款咧就系租粪同埋以前重176磅嘅肥仔租咁样嘅，所以咧呢一啲咧即系对于嗰阵时嘅娱乐新闻啊，哇都好紧要噶， 真系， 大家咁喺度寻人啊，究竟系边一个要落呢个广告嘅话咧？所以后屘当事人咧系有出到嚟回应嘅，咁先至爆啊嘛。 系啊，你谂下呢个咧，即系几一世嘅。嗱，如果你近啲咧，其实都系呢个《生果报纸》咧，不过台湾版就 系 早一年咁上下啫嘛。哦，唔知系每一年添啊， 差唔多。 一年应该系旧年十月咧。嗰陣時《男兒當入樽》嗰個漫畫咧， uh-huh， 就話嗰、那個櫻木花道 係 上年就同佢 crossover 啊連環啊嘛，咩啊，仲要係咩連環圖啊嘛， 係 咪 啊？佢有幾個嘅，有一個就係全版廣告咧，就有櫻木花道個樣喺度咧，又係一瞬間就搶購， 係 因為又係大家覺得咧，哇，未見過報紙個頭版咧，即係會印咗佢哋個樣喺度啦。咁、喂，嗰份報紙咩新聞都唔夠嗰、那個廣告緊要咧，真係好罕有噶。邊有廣告仲勁啲先得噶？跟住咧，你話喂，外國有冇試過咧？外国咧，原来有一个又好劲抽嘅，佢话咧，New York Times 咧，佢话试过 纽约邮报 系啦，纽约时报咧，佢话佢试过就登咗咩咧，成个头版净系登咗咧嗰个潮牌啊，嗰、那个叫做咧 S 字头 Super Me 啊 ，Super Me，Super Me 嗰个牌子 ，Super Me 都系一个潮牌嚟噶，我哋唔可以讲佢个品牌噶， 所以咪冇讲咯 ，Super Me 咯， 佢上面有一个都啊系， 啊 佢冇改到叫 Super Me 啊， 嗰个你 我哋改嘅就 Super Me 系嘛， 我哋改嘅， 咁得， 佢话佢净系将呢个 Super Me 登咗上去佢纽约时报个头版嗰度咧。卖晒，同埋可以加价。 喂，因为即系 佢可以，佢本来唔知佢话卖唔知$3定咩，佢可以加到$5-8 咁样去， 佢就咁 系 啊，就咁啊升咗喎，真系。 只系得个字，不过可能佢觉得喂，咦，佢同嗰个报纸嘅品牌，即系两个报纸都系个品牌噶嘛，即系两个 crossover 又系一个炒卖价。 喂，死啦！但我又好担心喎，咁样即系而家要有人咧肯出$10-8去买一份报纸嘅话，系因为嗰个广告啊。而唔係裏面嘅內容， 唔 係 唔 係， 係因為佢擺嘅地方，你仍然覺得咧係有一種咧即係難得嘅感覺，即係因為你仍然覺得報紙， 報紙頭版都係值錢嘅， 報紙頭版你仍然覺得係一回事啊！即係我哋俗語所講咧，喂，你咪先，你係咪聽日想上頭版啊？你係咪聽日想上頭條啊？咁樣咧， 唔係啊，你係咪想上 A1啊嘛？呢個係最即係通常即係自己諗，係我諗應該做啲好衰嘅嘢先上到 A1 啦。 其實暫時我哋都仲未會講咧，喂，你係咪聽日？想上首页啊！你咪听日想上首寻屁第一位啊！ 都有噶，哇！你想上即时新闻 啊？ 即系而家呢个都有噶。 但系呢个头版或者 A 一咧， 头版 嗰个 力度大啲啊！ 系啦，仍然力度都大啲，所以点解咧？啲人都仲系愿意咧抌钱去买广告咧？譬如原来又旧年咧，阿成哥荣休嘅时候咧， 个报纸咧， 我 哋我 哋 miss 咗啊！因为咧，原来喺旧年咧，即系成哥话佢宣布会退任长和集团董事主席嘅时候咧，跟住第二日咋就咁多份报纸咧。全部咧都应该因为同一班嘅朋友咧就买咗一个咧李嘉诚 先 生荣 休， 衷心恭祝佢荣休，成个红底系背景啦， 都系红底白字嘅， 然后就用咗佢个超人眼镜， 系 做嗰个 icon 咁样，嗱，其实即系等于写生日卡， 不过我哋咩祝福卡，不过我哋就攞10蚊，我哋10蚊去文具店买张卡， 仲要全间公司全个 office 一齐签一张。 人哋有钱嗰啲咧就买个头版做生日卡， 但系唔系买一份嗰阵 时啊， 咁 多份 真 系 好震撼啊！我唔睇原来知啊呢、這个 系，所以你话有冇可能即系藉住呢次广告咧，就唔系话会对任何人有咩影响，而系会唔会令你重新爱上？买报纸咧， 嗱，我希望 报纸， 你见到嗰啲报纸业界咁难做啊！如果杀出一条血路嘅话，令到大家多个原因，朝头早买份报纸用10蚊8蚊嘅话咧，我觉得梗系好事啦。嗱，我阿爸就系咁嘅，佢咧虽然已经系睇即时新闻噶啦，但系佢每一朝都仲会买嗰一份嘅报纸喺个酒楼度摊住嚟睇嘅。但系究竟仲有几多人会咁样做咧？我谂真系越嚟越少啊！真系。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想将佢即系咸鱼翻生咧，唔好俾人觉得咁老饼，因为而家啲即系后生仔唔睇报纸啊嘛，即系觉得喂，你揦住份报纸做咩啫？ 报纸好似同收音机一样， 系啊，old school 咁样咧， 系啦。 即系其实有冇咩方法可以令佢翻生？我记得嗰阵时阿祖讲过咧，咪话木村个女咧， 系阿光熙 卖牛仔裤广告，定系唔知卖边一款广告咧？跟住佢话喺台湾定日本咧，佢买咗100份佢哋嗰啲报纸咧， 系啊，要砌出嚟啊嘛， 系啦，嗰阵时就砌出嚟， 坚明啊， 系啊。嗱，系有啲唏嘘嘅，你会觉得佢唔系靠新闻嚟取胜嘅。不过咁，如果可以翻山到嘅话咧，咁你揭完头版个广告，你咪睇埋内文啲新闻咯。 喂，其实好多嘢睇嘅一份报纸里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消委会点名谴责4间健身中心以年轻人为高压销售目标，强迫购买礼券以缴付会籍费用，有个案涉及的金额高达175万元，其他个案平均涉及近40000元，被點名譴責的分別是位於旺角彌敦道的 SML Studio、 TIA Studio 以及 Fitness Express Company Limited， 位於亞街老街的 A Plus Fitness 以及銅鑼灣的 Legend Flight and Fitness。 消委會批評有關中心一般不會發出正式收據，投訴人只是獲發已簽訂合約的副本，又發現職員以核實問卷的理由騙取消費者交出信用卡和身份證，實質是用來制定合約和過數繳款。部分投訴人試圖離開現場的時候會被言語甚至暴力恐嚇。尖沙咀昨天早有警員在執行職務期間被10多人包圍叫罵，警方其後拘捕5名本地男子，涉嫌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他們都有三合會背景。警方說，多名警員昨天早大約7點巡經山林道和松山道交界的時候，發現有大約15至20人聚集，大聲叫囂走出馬路，相信是受到酒精影響。他們最初不聽從警方勸喻離開，並且和警員發生推撞。警方重申絕不容許任何挑戰警方以及公然擾亂公眾秩序的行為，行動仍然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本港昨日是新增1宗麻疹个案，累计个案增加至到56宗。患者是一名30岁的男子，在机场2号客运大楼5楼一间粤式汤面店工作。今个月4号和5号2度到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求诊，并且转送玛加烈医院接受治疗。卫生署由今日起至到星期5放宽为机场员工进行麻疹血清测试的条件。1967年或者以后出生的机场员工可以抽血检验，名额维持每日大约100人。另外，同1岁以下婴儿或者孕妇同住，没有接种2剂麻疹疫苗，未感染过麻疹的，亦都可以优先验血。港龙航空一班原定今朝由高雄飞往香港的航班，因为故障折返高雄小港机场，并且已经安全降落，港龙会详细检查飞机。有关航班是 KA451， 属于空中巴士330客机。 朝早7:51起飛，當時載有317名旅客和13名的機組人員。國泰港龍發言人表示，正是盡力為旅客安排替代的航班，對於航班受到延誤表示抱歉。中央社就報導，客機懷疑受到雀鳥撞擊等的因素造成右邊的引擎冒煙。牽涉9名被告的佔領行動案，明天會有裁決。3名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朱耀明和陳建文各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以及兩項涉及煽惑妨擾的罪名，他們在審判前接受本台專訪。面對罪成有可能會要入獄，戴耀廷說會視為休息機會和悠長假期。戴耀廷不否認自己對民主追求的想法天真，即使有人灰心，他仍然覺得要堅持下去。朱耀明就強調，參與佔領的時候，他始終堅守信念，不希望有人受傷。他想到一旦要入獄而無法陪伴兩個孫就感到難過。而陳建文就說，會以獅子山精神面對可能的監禁，咬緊牙關等待出獄之後繼續抗爭。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本週後期有驟雨。現在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這節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071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426亿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1点，跌咗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92.65系升1.4，系升1.4。腾讯控股379.6，升3.6。建設銀行7.01升5仙，港交所282.8升2.8，友邦保險80.8升8毫，中國移動78.55跌1蚊，吉利汽車17蚊係升咗2.4，信宇光學102.8升3.15，中國鐵塔1.97升6毫，工商銀行5.97係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1.39，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加元1.338，新西蘭元0.673，人民幣6.718，英鎊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123。日經平均指數報21,789點，跌18點。港金現價報12,120元，比上日收市升2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96.49美元，賣出1,296.9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繼續跟你講青沙公路，青沙公路支路去顯田方向，由於有車輛翻側，唯一的行車線在支路那裡仍然封閉，不過現場就沒有擠塞，但是受影響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就是青沙公路的支路去顯田方向唯一行車線需要封閉，經過要小心。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就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只是公主道過海有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方向擠塞，龍尾就在龍盤苑，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行車緩慢，排到去定富街，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麵粉廠一段慢車，龍尾就在 Mega Box 對出。西沙路去大網仔方向近住企嶺下老圍一帶都是比較擠塞，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分叉位尖沙咀、錦田公路高埗油站來回、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龍和渡船街東莞街微庫。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重量级视像对碰正式开打，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发动攻势，向住理想国呢个题目猛烈发问。哇，对面嘅尼采高举超人概念，对上帝穷追猛打。刘睇见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 大摆哲学吕泰真。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再遇归来，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辩越明。逢星期一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火势，哎呀，佢失手啦！佢失手啲咩？佢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近排其实佢都早阵子仲话自己砰砰声，仲记唔记得佢话嗯，佢食咗啲韩国嘢之后，哇，身壮令健，上个星期仲着住件短袖衫，哇，好强壮。谁不知原来呢个系咩阳光嗰啲叫咩反照下？ 你可以话好景不常又得。你话虚火又得， 哦得啦，你唔好再 讲。你话阳光反照，我帮你讲埋。 回光反照系 回光反照就啱啦。阳光反照嘅话咧， 啊咩光反照？回光反照。 阳光反照就系纯粹有块镜将啲阳光打翻翻。 回光反照，原来都系假象嚟嘅。好啦，我都希望呢个拍档身体健康啦，因为嚟紧佢将会放假，一家大细去旅行，都唔知点算。嗱，希望你快啲好翻啦吓，我哋有请。戴緊口罩都仲要开咪做节目嘅曾志豪。 你又唔好讲喎，嗰个韩国嘅用品我有几日断咗唔记得食。啊，就係嗰几日病。莫非咁样嚟乘虚而入，咁点算呢？唔通我真係要日日食泡菜先得。嗱，而家呢啲手指啊、手机咧容量越出越大啦，好多几多百G都有嘅，你可以装成几百个 hard disk 嘅歌入去。不过而家个问题就系容量太多，但系有啲人嘅容量就唔够多。即系你讲咩啊？系你嗰个手提电话嘅容量就好多，但系俾你听歌嘅人嘅容量就唔系好够多，所以有啲歌咧你系会冇得听嘅。今日咧，你都見到啦，話其中一啲咧，即係App Store 啊，嗰啲即係生果音樂嗰啲庫存啊嚇，咁啊話喺啲中國區咧，就有啲歌咧開始揾唔到咯。嗱，其實上個禮拜已經講噶啦，達明嘅歌咧係全部話都揾唔到咁滯，咁啊你已經覺得好奇怪噶啦。咁但係當時咧，可能仲有人會覺得，哦，咁係咪你明啦？達明嘅歌會唔會係佢曳啊？咁但係今日呢陆续有嚟喎，唔只係所谓你觉得好曳嘅达明会有喎，就连呢已经係好耐好耐之前，我怀疑呢如果而家你将呢一首歌俾啲九十后听呢，佢一定会觉得係新歌嚟嘅。譬如有黄沾填词，张学友演唱《倩女幽魂》电影嘅主题曲《人间道》。嗱，有冇听过？其实係有嘅，对我哋嚟讲係经典嘅。咁但係究竟有几多人呢 而家仲会知咧，呢只歌真系好耐噶啦，但系而家呢只歌突然间冇咗。最紧要咧就系一路杀落嚟，原来唔止噶。Beyond 嘅《岁月无声》啦，黑豹乐队嘅《别去糟蹋》啦，崔健嘅《红旗下的蛋》啦，呢个专辑里边嘅歌啦，咁啊甚至乎咧即系 Guns N' Roses 美国乐队里边嘅好多唔同嘅歌咧，佢话原来咧喺呢一个生果嘅音乐区里边咧都删除咗嘅。嗱，你系咪听完之后咧？你反而好想听下，其实嗰啲歌系咩歌嚟噶？系冇错，呢个系人嘅心理嚟嘅，即系基本上咧，阿妈叫你嗱唔好行埋去啊，你就一定会行埋去噶啦。叫你唔好食嗰啲糖咧，你系一定会抢嚟食嘅。咁而家咧，真系有好多人都好想知道，喂，究竟咧呢啲歌咧发生咩事啊？嗱，今日咧最多人介绍咧，当然就系嚟自呢一个电影《人间道》啦。咁啊，因为冇错，佢哋话系咪同六四有关咧？咁啊，其实当年阿黄沾填词咧，佢都话系冇错，系讲紧六四嘅。今日亦都有啲資料介紹翻咧，就譬如話喺個電影裏邊咧，就會有出現啊，朝廷大官咧就俾啲蟲啊吸乾淨曬佢嘅肉身，得翻個空殼，咁即係靈魂冇曬，得翻個殼啦。咁啊，甚至乎咧有啲歌詞啊或者對白咧都影射嘅，咩楊大人啊、江大人啊，裏邊有好多即係嗰啲情節咧，都會令你 feel 到係咪真係同嗰段嘅慘案有關咧？但系其他歌咧，就真系好似你考紧 DSE 咁样啊！而家要你考典故啊，即系大家都知 DSE 嗰啲文学里边咧，佢会要你咧讲啊，佢用咗呢个典故嘅出处系啲咩咧？有啲咩嘅隐喻啊，同埋比喻咧？嗱，咁而家咧有几只歌咧，我都唔知佢算唔算系即系吴仲富居噶？例如咧话 Beyond 嘅《岁月无声》，即系话咧泪眼已吹干，无力再回望呢几首咧，咁佢就话喂唔系，呢个好明显讲六四，可否不要往后再倒退？但跟住有啲人就话喂唔系喎，呢只歌咧早喺1988年嘅时候咧，原来黄家驹咧就为麦洁文创作嚟参加歌唱比赛，后来先再翻唱，咁都总89、64喎，佢呢单呢个歌曲系88年嘅。嗱，仲有一首咧就头先我讲话咧黑豹乐队嗰只咧别去糟蹋，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呢只歌真系好似人哋讲嗰啲史诗式咧一个好悲壮嘅曲风嚟噶，咁但系咧我好有印象咧就系、是。当时佢明明话咧呢只歌咧系送俾富尔德族嘅难民嘅。咁但系而家咧就俾人哋认为系同六四有关，因为点解咧？佢里边有啲歌词就譬如会话你别去枪杀那些无知的娃娃。咁究竟你话呢只歌系送俾遥远嘅富尔德族难民，定系送俾我哋自己嘅同胞呢？其实我觉得都唔重要啦，因为今日咧，当有人想删走呢啲歌曲嘅时候咧，其实佢就话俾你听，呢啲歌曲系好有意思，讲中咗佢哋嘅痛处。咁你话啦，喺香港你仲有得听呢啲歌咧？我谂你有得听，真系要快啲听啦！你嘅手机咁多容量，你应该可以容纳到呢啲歌嘅，系咪？风头火势，正所谓有容乃大。我哋呢位拍档，佢只眼虽然细，但我知道佢容量系好大嘅。佢只眼应该可以望到好多嘢。阿祖，如果你唔舒服嘅，一阵间你眯埋眼做节目都得嘅。我发觉如果你咁样做，可能会更加心旷神怡。起码你侧面同埋正面都唔使再望到啲刺激到你嘅嘢。我哋有王耀祖。 嗱，我隻眼生得細咧，有一個優點嘅，那個優點咧就係、是，其實我平時同你哋做節目，我已經眯埋咗眼噶啦，不過你哋見唔到我開眼同埋眯埋眼嘅分別咋。星期五咧就出咗一个报道，讲嘅系上个星期五啊，见到之后咧，阿祖咧系火咗噶，火咗嘅原因系话点解会有一件咁样嘅事出现咗，但系有关嘅当局咧用咗2年多嘅时间咧，佢哋都冇去处理到。讲紧嘅咧，应该大家都会知道系边一单噶啦，就系、是、选举事务处啊。当佢哋咧就系喺一个嘅有线新闻啦，佢哋咧就揭发咗啊，就系原来喺2016年立法会选举嗰阵时咧，佢哋系曾经遗失过选民一啲敏感嘅资料嘅，一个咧载有咗8000名选民资料嘅选民登记册咧系唔见咗嘅。不过经过咗2年多嘅时间啦，如果唔系呢一个有线新闻咧就揭发咗呢件事嘅话咧。选举事务处咧系冇报道警，冇公布过，亦都系冇通知到受影响嘅市民嘅。可能大家会想知啦，吓 8000个人的资料、哦、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个人资料是很敏感的嘛。政府平时都用很多不同的宣传、啊、告诉大家知我们要怎样去保障自己的私隐的情况。但是选举事务处呢就将这8000份、啊、里面呢就再有呢受影响选民的中英文全名、身份证号码、登记住址，亦都有记号显示呢这班的选民、啊、究竟有没有在当日已经投到票的。他们两年多竟然没话给人家知道他们做过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失误、啊。我想我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会觉得有没有搞错啊。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不是传媒踢爆了他们根本不会出来承认。亦都不会啊就出来讲就说啊是啦是啦处理得不好啊。啊那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要报警求助的。现在我们去做紧的啦做紧的啦。呢啲嘢點會係兩年幾之後先至去做啊？連啊前任嘅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先生啊，亦都批評啊當局嘅處理咧係唔啱嘅，仲話問題唔係話你唔見啊，即係呢個已經唔係最大嘅問題啦，而係你失而不報啊！曾玉成先生係咁樣講嘅，佢話出咗問題拖咗咁長時間，都冇負責嘅有關人士去處理，呢一樣嘢係完全唔能夠接受嘅。我谂曾玉成先生讲嘅嘢咧，同我嘅谂法都好似啊，即系成日都会谂噶啦。啊，我细个嗰阵时，阿妈都会教我啦吓、啊。喂，你唔见咗嘢嘅话，你要报警啊。又或者更加重要嘅系，如果你做错咗事嘅话，阿祖你要自己负翻责任嚟嘅，因为你系一个成年人嚟嘅。呢、这、一个责任啊，竟然啊系冇人去负嘅，即系大家都会谂啦，究竟点样嘅一件事嚟嘅咧？咁大件事唔会系呢个部门嘅一个人知噶嘛，一定系部门里面唔同嘅人都会知道，尤其是应该一啲高层嘅朋友会系知道，但系冇人处理，甚至决定禁住件事吓咁、啊、样嘅话，乜呢个系我哋认识嘅香港嚟嘅咩？好彩，我只讲好彩，仲有一件事就系、是、我哋香港仲有传媒嘅自由。我哋嘅传媒依然会尝试揾窿揾罅去监察翻我哋嘅政府，又或者唔同嘅部门，究竟佢哋做紧嘅嘢系合唔合理同埋合唔合法啊？你谂下呢一件事，其实点可以知而不报嘅咧？所以我哋今日一开始讲啊，我哋仲会有一啲传媒嘅朋友，佢哋会就住一啲议题去发声，又或者就住一啲啊，连可能有关嘅部门都唔记得咗要处理嘅嘢，佢哋行咗出嚟话俾大家知，其实佢哋系有失误的。但我想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三不报，没有报警，没有公布，都没有通知到受影响的市民的话，选举事务处首先你要好好地去处理，而接住下来有关的当局你不是这样都不帮我们查清楚，是吧？风头火晒，如果我要话咧，即系我哋有一啲嘅朋友们咧，佢哋对于自己嘅私隐咧系非常之留意嘅话咧，我呢位嘅拍档咧咁就非常之啱啦。点解咁样讲咧？每一次咧佢发现如果人要问佢攞资料啊各样嘢嘅话咧，佢会非常之小心噶。吓、啊，你攞我啲资料嚟做乜嘢噶？你想做乜嘢啊？所以如果咧我哋嘅选举事务处都会失误嘅话咧，你可以咧请教下佢啊，佢可能会帮到你点样去保障翻我哋市民嘅私隐。佢系桂花田， 系啊，当然啦，即系如果讲起着数嘅时候嚟讲咧吓，咁我都会好容易俾咗我个名啦、电邮啦同埋联络电话人哋嘅，因为有着数啊嘛。嗱，照顾小朋友咧，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如果你嘅精神状态麻麻地咧，麻烦你即系揾人帮帮手，帮你照顾下小朋友，因为咧小朋友咧可以发生嘅事咧，真系你都冇想象过啊！乜原来呢啲可以发生噶？嗱，意外意料之外啊，唔好觉得咧啊，点会咁都发生噶？系啊，就系会发生啦。最令我咧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好多年前有一则新闻啦，新闻咧就话啦，有一家人咧就同朋友咧喺屋企咧就打麻雀，喺屋企咧麻雀散落，咁啊家中咧仲有两个咧小朋友咧，大约我印象记得系二至五岁到左右嘅啫。咁啊佢哋自己玩咁啦，啊大人有大人喺度打麻雀，小朋友有小朋友自己喺度玩，你一间屋。叫做有四个大人就望住两个细路啦，应该冇问题啦，系咪先？点知 点知呢个意外发生咗啲咩咧？呢、這个意外咧就系喺呢个大人打麻雀嘅时候咧，啊佢又觉得点解咁耐都冇听到啲细蚊仔声嘅咧咁。跟住咧就不以为意啦，咁因为佢自己有投入紧嗰个战况啊嘛，咁跟住咧第日跟住咧期间啦，咁中间又唔知系咪可能个执位之后咧，有一个人咧就话要去厕所，咁咧就喺厕所突然间大叫，点解会咁噶？个小朋友原来入咗个厕所，唔知乜嘢原因佢跌咗入个装有水嘅水桶入边，更加唔知咩原因个两岁小朋友佢爬唔翻出嚟，而喺屋企里面浸死咗。是啊，呢件系一件事实，我到今天我都好有印象记得，所以即系话睇照顾小朋友时真系真系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咁而喺大陆咧，亦都今日咧，我睇到咧个新闻咧就话咧，五岁嘅小朋友佢咧就同两个咧小朋友咧就喺学校嘅门口嗰度玩啊，但系唔知点解又冇大人喺身边吓，即系佢哋都比较放心啲细蚊仔喺街度玩嘅。咁咧佢嗰个小朋友咧，佢就见到有个闸，咁、那个闸咧系啲卷闸嚟嘅，可以爬上去。佢就唔知点解个胆大到咧，佢真系爬上一个电卷闸嗰度啦。咁但系咧话明电卷闸咧，即系有电掣啦。咁有电掣开关噶嘛？个小朋友爬到上去，捐咗个对，即系一个闸啦。佢喺外面咧就爬到电卷闸咧，爬到里边嘅。嗱，可能咧佢一个身唔知咩原因啦，总之就系咁啦。佢爬到上去的时候，佢唔单止爬啦，佢仲揿咗个开关掣，嗰、那个电卷闸随即就卷起。启动咯，开咗啦嘛，佢卷起，而小朋友就硬生喺个电卷闸里面卷入去，13秒嘅时间就冇咗个小生命啦。嗱，家长咧就喺度投诉话，点解会冇保安人员喺度当值睇住小朋友嘅？咁我都想话，咁点解你冇睇住你自己嘅小朋友咧？真系啊，即系所有嘢咧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尤其是。照顾小朋友方面，希望各位家长真系尽可能都睇多两眼，睇实两眼。如果自己分咗心嘅话咧，意外就发生噶啦。 自寻道向前走，自柔人间道，水和山走了多少数不着。天不老，把我家乡永远的好。看尽青石青山，青山处处是一见风刀。不远路，怎么是走不尽长路？道人道，道生道，只求人间道，要与魔都说自己好。功绩累报，天地会哭声号。旧日江山为什么变成了血海滔滔？不远路，怎么是不归路？山为什么变成了血海滔滔？不远路，怎么是不归路？问人间，到底道在哪里找？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咧跪求一个问题嘅答案啊！ 试下我哋， 就系咧 跪求听众多啲嘅。 系啊，我谂我哋都冇噶啦。究竟嗰个利公行 同埋嗰个潮牌，当佢 crossover 嘅时候， 系啊，有几咁狂热、啊。 唔系嗰个设计师究竟系问咗个咩问题嚟堵截嗰啲怀疑排队党咧？ 我估、啊， 我真系系冇写个，所以你问 我， 我 要问一个问题啊。 系啊，因为咧佢个新闻就话佢哋 crossover 同潮牌合作啦，搞到啲人打蛇饼排长龙啦。咁佢话咧，其中一个咧，佢希望可以堵截啲排队党咧，就系话。每个排队买衫嘅人咧，都要回答嗰、那个日籍设计师嘅一条问题。 系、 啊、答唔到嘅话咧，就唔卖俾你。咁但系咧，报纸我睇咗好多份噶啦，全部都冇写咧，佢问咩问题啊？ 系咪啊？ 系啊！ 嗰个日籍嘅设计师就系想要知道你哋唔系谂住攞去炒嘅， 系啦， 系 你 真系爱好呢一个嘅限量版嘅 crossover。 喂，仲要答啱咧，先至可以买限量版嘅一大一细嘅限量。 我就 系 冇写到问乜嘢 啦，咁样就嗱，如果有人咧要去炒卖嘅话咧，可能听到喂前面问咗呢个问题，你上网偷答案咩都好，你都可以抄到答案啦。 讲唔切啦，应该， 但系佢就每一个可能就问唔同嘅问题。其实连嗰个潮牌我唔认识嘅，可能就系问啦，你知唔知呢个系咩潮牌啊？喂，嗰啲即系负责炒卖嗰啲，可能根本吓、啊，我见到有人排我就排，有得炒咁、啊、样。 因为佢好多系你嘅公仔啦，有大有细啦，咁可能咧会逐个问咧，呢、這个公仔系可能几多年份啊？佢有啲咩特别啊？嗰啲咁。 好笑噶，同埋咧，我怀疑佢会唔会问咧，你嚟买理工痕噶嘛？请讲出理工痕最出名嘅几个口号。 系啊，咦，我净系讲。哇，好冻啊！咁样 嗰个好似唔系佢嘅， 唔系啊，但系嗰、那个 嗰、那个系咪 嗰个都唔系最紧要啦。我谂 系咪噶？ 如果你讲话呢个理工痕啊，几时啊？人哋排过队啊？几耐冇啊？ 好犀利啊 ！sofa 先至将一个咧，我哋香港嘅地道品传统品牌咯，可以咁 系系， 可以话咧，哇，洗足个底，我而家系潮嘅，系咪先？ 佢之前试过同人合作噶啦，已经系啊， 但 我就 未知佢咁样排通宵啊。 同埋佢原来咧，奉劝啲人咧排队嘅时候咧，影自己。前面同后面嘅相，嚟确保咧你个位置唔会俾人哋话你打尖，同埋前面人插队。 我见到好有秩序， 好好 笑啊！真系 好型啊！喂，真 系 如果有我哋听众你有排队嘅话咧，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究竟佢问咗你哋咩问题嚟防真伪咧？ 或以后出生嘅机场员工可以抽血检验。名额维持在每日大约100人，另外同一岁以下婴儿或者是孕妇同住，并没有接种两剂麻疹疫苗、未感染过麻疹的人，亦都可以优先验血。尖沙咀昨天早有警员在執行职务期间被十多人包围叫骂，警方其后拘捕五名本地男子，涉嫌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他们都有三合会背景。警方说，多名警员昨日朝早大约七点巡经山林道和松山道交界的时候，发现大约15-20人聚集，大声叫嚣走出马路，相信是受到酒精影响，他们最初不听从警方劝喻离开，并且从警员发生推撞。警方重申，绝不容许任何挑战警方和公然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案件仍然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以及是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85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52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0点，跌咗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2元，升4.4；中国平安92.8，升1.5。建设银行7.02元，升6仙；港交所282.8元，升2.8；友邦保险80.4元，升4毫；中国移动78.5元，系跌咗9.5元；吉利汽车17.06元，升3毫；中国铁塔1.97元，升6仙；工商银行5.97元，系升3仙；信宇光学103.5元，升3.85元。外幣對港元的匯價， 美元 7.85， 英镑 10.249， 瑞士法郎 7.86， 澳元 5.573， 加元 5.87， 新西兰元 5.288， 欧元 8.8139， 每百日元对港元 7.04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789 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2,1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61美元，卖出1,296.1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青沙公路支路去显田方向嘅反车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暂时未有挤塞嘅。咁不过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青沙公路支路去显田方向系有反车交通意外嘅，咁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沙路去大网仔路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啦，系一段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今日呢亦都会有人人赞我特别篇。 係啦，咁我哋呢12:30之后呢就听你电话，不过而家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啦。咁今日我哋呢嘅人人赞我哋想搵呢、這个大家人人日日都会接触到佢哋㗎啦。 係呀，但佢哋好多时候係啦，但佢我哋好多时候呢都会觉得好似有少少奉旨㗎，我觉得。即係佢哋做嘢就係正常㗎啦。咁所以呢你唔会有特别嘅讲一声多谢呀、啊、赞美呀佢哋呀。但其实我哋觉得佢哋嘅工作可能系长期被睇低嘅， 真系。 我系成日都会同佢讲多谢， 我都会。 知唔知点解？好好实在， 因为 我成日都冇带证件啊嘛。 哦， 我好唔想佢会查我啦，要我登记啦。无论去边个地方，公司又好，翻屋企又好咧，我一定会同佢多谢啊，唔该啊， 麻烦晒啊，麻烦晒、啊，又系我啊，咁 又系我啊，系啊， 系啊，又、 啊、 系我唔记得密码。 保安员叔叔， 系啦，保安员姨姨都得， 系啦，姐姐同埋哥哥都得， 哥哥都得，系啦。我哋最前线嘅保安员，我哋希望咧，大家透过即系电话号码18723888啦，喺我哋大气电波咧，赞赞你哋曾经所遇过嘅前线嘅工作人员保安。 安员啊，不论佢系咩身份啦，即系咩边个阶级都好啦，总之系帮过你嘅，或者佢好有礼貌嘅。即系因为咧，即系今日睇到新，即系其实平时睇新闻咧，都会觉得第一时间即系警方未到咧，其实佢应该先见到啲事情发生噶嘛。 因为佢就系案发现场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喺商场见到啲事，都系保安员啊，或者即系嗰啲第一时间要处理咗先噶嘛， 系冇错， 系 啊，咁所以你都可以打嚟咧，你可以分类噶。你觉得最有记性的保安员你可以打嚟，因为有啲真系记性好到咧。 系啊， 嘿，黄生，你搬咗好耐噶咯，你仲翻嚟做乜嘢啊？咁 我试过一次，我翻旧屋嗰度咧，睇下有冇信留低嗰啲咧，已经可能系搬走咗半年噶啦。啲保安员叔叔都话：好耐冇见我，你点啊？仲会倾偈噶？ 嗱，即系有冇最有记性嘅保安员咧？有冇最健谈嘅保安员咧？ 我想揾最有礼貌嘅。永远都有笑容嘅，会同你倾偈嘅，真系唔系净系打一份工嘅嗰啲嘅保安员。 系啊，同埋咧，头先我话最健谈咧，其实有另一格咧就 系 最八嘅保安员。 系， 因为咧我爸咧有几次咧，我翻去老家嘅时候咧，咁而家你屋村都有保安员喺度当值噶 啦 嘛。有啲咩风吹草动咧，我爸就会话：嘿，落去问下阿姨姨咧，究竟点解有警车嚟先咁样？ 系系系， 佢落去一阵，上翻嚟咧，成份报纸讲一次俾我听。原来咧七楼就有人咁样打交，九楼就报警，十楼就投诉， 系啦， 哇齐晒。 喂，真系因为佢真系处理大厦成座大厦所有各单位嘅人嘅事宜，都会直接问保安员噶嘛。 系啊，无论系你住嘅地方又好啦，你工作嘅地方都好啦。如果你觉得你有啲嘅保安员咧值得要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嘅话，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你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睇到呢单新闻，我觉得我冇可能唔喺我哋节目度同桂花田分享。 诶、哎，系啊。自助餐免费一家， 自助餐三个字啱。嗱，如果我哋话唔使免费嘅，即系唔系一个优惠嚟嘅。但如果我哋话要有好多经验去食自助餐嘅话，讲真，阿田。你真系翘楚嚟噶， 我同意。你知唔知？如果佢话呢个题目系啱桂花田讲，但佢开出嚟，譬如话生仔咧，我都会同你起杠嘅。 点解咧？两 即系唔系？即系我的意思系话生仔，我都觉得我有权威。但系你一讲到自助餐，你俾佢啦，俾佢 真系自助餐， 俾佢啦，输俾佢啊！ 阿田，即系我请教下你啊吓，其实唔使特别请教。我谂我哋香港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噶啦，喺香港度食自助餐有一啲嘅规矩，我哋要守噶嘛。你即刻会谂起系啦，俾钱一定要啦，系咪？ 要啦， 系啦。 咁啊，但系话明自助餐啊，有啲咩规矩啊？啊，我记得。如果你讲紧嗰个叫所谓规矩，其实都唔会有人做啦。我肯定唔会成碟垃圾倒落去自己嘅碟度，我唔会啦。第一、第二，同埋即系你唔可以。 嗱，呢啲咪规矩咯，即系首先唔系明文规定嘅，但系人哋会知道哦，攞咗碟龙虾出嚟啊，大家好想攞噶啦，你都唔会尽量攞72只龙虾摆喺自己只碟度咁样骑翻去个位噶嘛。 如果你咁样问咧，我想了解一下，其实究竟咧自助餐咧有冇排队噶？ 有啦， 唔系啊，嗰个方向喎，究竟 有啊， 跟住队尾排咯， 都跟住队尾排噶。 但系譬如如果你譬如你有三碟嘢啦， 不过佢又冇话咧由左至右右至左，你都系跟大队嘅啫。即系你会觉得系呢个方向啱顺嘅咧，就啲人就会自然排咯。 譬如你有阵时咧右边排上嚟，排到咁上下，但系咧可能你咁啱你 系 喺左边行过嚟噶嘛。 咁我咪第一碟咪可以夹咯。 咁我唔系打尖啊嘛，系咪先？ 但我都通常咧，大家去到食自助餐都去到酒店噶啦。大家咧突然之间咧会有文化咗噶，即系你平时都会哇抢过攞，你都会将少少嘅速度慢慢控制住，跑到最尽，有啲尴尬嘅，因为会惊出丑嘅。 因为你未遇到嗰个环节啫。 哦，咩啊？ Jingle Bell 嗰个环节， 咩叫 Jingle Bell 啊？ 我去过几次咧，无端端食晒嘅时候咧，人都 Jingle Bell 咧，啷啷啷啷啷啊！ 哦，系啊，即系话有啲嘢咧， 有啲特 别 嘅嘢出 炉， 哇，癫咗啊！成张台啲人咧，手袋啊、银包啊，全啊电话要打卡，跟住咧你就见到咧，全部人冲晒出去咧嗰个中心位度。哇，我有几次话咩料啊？系咪刘德华嚟啊？咁样，原来唔系，刘德华都唔够嗰个叫做咩？ 生蚝， 可能系咩焦糖咩炖蛋啊？可能有个咩芝士龙虾蛋挞啊，好多呢啲嘢噶。 好少个甜品嘅，系 唔系啊？有啊，真系有啊。 海鲜我觉得 炖嗰啲叫做咩啊？ 炖汤 系啦。 我上次去嗰个就 系牛柳粒咁样咧， 乜都有啦。 系，总之啦，大家都会知道啲规矩，即系通常都会就算你平时就 系 狼胎啲嘅，去到嗰个地步咧，你都好似突然之间有文化多咗嘅。 你都有小肠嘅，不过咧就冇咁张扬嘅。 系啦， 因为你觉得周围啲人真系 小 肠 大肠，去到最后就变咗盲肠。 食得多仔。 今次要讲嘅呢单新闻咧，真系一个抢呢个字就啱啦， 抢 咗出嚟，而且又抢走咗嗰啲嘢。 抢走咗啲嘢 喺嗰度食，俾咗钱你食几多都得，系咪？呢个就 系 自助餐嘅真谛啊嘛。总 之你一日未埋单，即系一日人哋未打烊之前，你都可以任食嘅。 系啦，食到呕呕完你再食都得嘅，系咪？ 究竟点样爆发啦？ 但系又食又搦，大家都知道自助餐就唔俾噶嘛，系咪？ 搦嘅又真系， 但我食唔晒又唔想浪费。 喂，咁你可以全台嘢都食唔晒喎，咁讲， 我有部分食唔晒， 唔得， 我咁啱都系龙虾， 你信阿条坐啦， 同埋鲍鱼食唔晒， 唔可以。哇，如果你得两个人，你嗌咗成廿只鲍鱼翻嚟嘅，咁跟住攞，我真系食唔晒啊，咁我打包。 咁我攞杯雪糕食唔晒，可唔可以攞走？ 你攞走咯，你摆手袋添最好。 杯雪糕食，仲要开咗，我唔准未开。 咁咪 你杯我攞翻嚟，哎呀，我都系唔食住啦，我咁样都唔得，对唔 住。嗱，你成日都做嘅。 咩啊？ 同我哋去食饭嘅时候，你个雪糕你都唔要啦，我攞走先，攞翻去。 嗰个唔系自助餐啊嘛。 咪系咯，嗰个我认得嘅喎， 系啊， 系一餐包嘅喎，我自己唔喺度食嘅喎。 唔好太刺激佢啊！系啦，嗱，话说发生咗件咩事咧？就一位嘅朋友咧，佢咧就系做呢个餐饮业嘅，咁啊就 系 做自助餐嘅，佢就将佢自己嘅一个嘅遭遇啊，摆咗上网同其他嘅网民分享。发生咩事咧？佢就话曾经遇到咧，一家大细。就喺食自助餐，而其中一位咧，佢讲到明系港妈嚟嘅， okay. 即系香港人嚟嘅。即系如果我哋头先话自助餐喺香港食嘅话，冇得又食又拎，冇得带走嘅，呢个都系唔即系我谂都唔可以话即系明文嘅规定，大家都会知道冇人咁做噶啦，系咪？不过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见到有呢一位嘅港妈，就将唔少嘅甜品咧放咗喺张台上面， 系唔食嘅，供奉噶嚟，错错 又唔系、哦。佢有張紙巾冚住咗佢， 我驚風塵啱數嘅， 可能係嘅。但係呢位嘅朋友啦，佢係做呢行噶嘛，佢就已經懷疑究竟呢位嘅港媽係咪想又食又拎咧？就已經喺嗰個即係buffet嘅位置度攞曬佢自己張台，仲攞張紙巾去冚住。而呢位朋友咧，第一步做咗嘅嘢咧， 就吹開啲紙巾， 或者係或者吹開啲紙巾又再咳咁樣啊！ 佢一吹開啲紙巾嘅時候，背景音樂響起啦，先遲你啲解。拖啦， 吹起佢咁样。 唔系，应该唔会。呢、這个朋友咧做咗啲咩咧？我觉得即系佢会收嘢噶嘛。通常嗰啲侍应会收嘢。 即系帮你收过你用完嘅碟 咁 样。 咁就帮佢收咗嗰啲纸巾，跟住点解有嘢嘅咁？ 但你冇得话佢，你冇得话佢有错噶。佢攞咗翻嚟，佢未食啫，佢冇话要攞走啊。佢冚住啫，你冇得话。 冇得话佢。 系啦，所以呢位朋友咧就报以一个微笑，即系望住佢报以一个微笑，望住嗰样即 系纸巾都好香喎。 即系佢个心态系咁谂嘅，即系如果你想有进一步嘅行动之前，我就俾个温馨嘅提示你。其实我见到噶，系我见到你攞咗好多甜品翻嚟啊，仲攞纸巾冚住啊，想俾人哋见到啊咁样。 但我想话咧，我想话吓，因为咧有啲甜品可能佢真系见到，可能即系个心态啊，个第一时间立咗翻嚟，但我唔食住， 一阵间会食嘅。 我又唔想即系又等第二轮可能会冇晒噶嘛，咁我搵纸巾冚住佢，费事封尘。 总之嚟到呢一格，其实你冇嘢可以质疑佢住啦。OK， 好啦，第二格啦。 其实都好有礼貌嘅。第二格咧就系见到佢有进一步嘅行动啦，就 系 将呢一啲咧原本俾纸巾冚住嘅甜品咧， 逐件冇咗。 冇错，逐件摆入袋啊。 OK， 俾人哋见到真系想带走咯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见到啦，即系你作为一个摄影，你冇得唔做一啲嘢啦，系咪？因为呢个违反咗佢哋公司嘅规矩啊嘛。你谂下，如果个个都系俾一餐嘅自助餐嘅钱，你攞咗七餐走嘅话，咁点做咧间公司？ 但系有啲员工就话，都系公司嘢啫，食唔晒我哋都系会处理咗。 系咯，你都系抌 嘅。人哋拎咗翻屋企，咁都应该系食噶。 系咯， 系咪？真系好多心态啊！ 系 啦，呢个员工首先咧就好有礼貌，佢话咧佢就走咗埋呢一位嘅港妈隔篱，就好有礼貌咁样同佢细细声去讲。 外卖盒啊， 可能个港妈就话正啊，唔该晒你啊，恩人咁啊。 外卖盒几多钱啊？ 系啊， 咁都要加钱啦，但都可以俾攞走。 就系加多个 buffet 钱。 可能系， 跟住佢就细细声同佢讲话，唔好意思啊，我哋嘅食物咧系唔可以攞走嘅。佢话但 系 对方嘅反应咧，令佢觉得吓唔系啊话咁样，因为佢个样咧系愕然，而且觉得好不满。 哦， 点解你要踢爆我？ 系啊，佢愕然就 系 话，点解 你 会睇到 我 咧？系啊， 系。但你估下喺呢一度，嗱呢位侍应都叫好有礼貌咁样去做翻佢嘅职责啊，大家可以估下呢位港妈跟住做咗啲乜嘢啦？ 跟住 闹佢咯。 我觉得佢。 佢唔会闹嘅，话晒酒店系咪？嗱，佢都揾嘢冚住啦，都有少少 elegant 嘅。 闹，我觉得系已经系好得体噶啦，可以谂再尽啲。 哦，得，我估到啦。 佢闹到得体啊！ 佢将嗰个甜品连埋嗰个纸巾一嘢抿咗落对方块面度。 又不至于嗱咁样。 周星驰嘅， 咁样伤害都唔严重 啊嘛。 嗱，但你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噶。 咁。吓，真系又佢要破坏嗰啲甜品啊！ 得啦，我知啦，佢就直接吻落地下或者吻落张台度，你唔俾我食啊嘛， 啊 又唔俾我带走啊嘛， 倒晒落张个碟度， 系一拍两散咯，就啪， 我收走佢， 系啦，咁你攞走佢啦，嗱，你又冇得闹我啦，咁样 系咪咁样糟蹋啲食物啊？佢 真系你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嘅，因为佢话呢位嘅侍应话，大约十秒之后啦，即系呢个港猫恶言啊嘛，佢不满啊嘛，跟住佢就将一件嘅甜品唔小心咁样掉咗落地，跟住仲要讲。哎呀，唔好意思啊，我跌咗添。 嗯， 就呢一个就系佢嘅反应啦。 哇，真系你搞错人哋踢爆，你自己唔啱人哋踢爆你，你仲咁样，仲人哋服侍帮佢执翻，因为佢唔执噶嘛。 就系佢就要做翻呢一样嘢，跟住咧，但系呢一位嘅侍应咧，佢仲系觉得其实嗰下佢入边系火噶啦，即 系 因为觉得喂，其实几侮辱噶你咁样做，但系佢保持住，仲要帮佢清理翻，嗱，真系好专业啊吓。之后咧， 跟住再问下呢啲侍应咁噶，使唔使帮你攞到钱翻嚟啊？咁样，即系譬如你倒泻咗杯柠檬茶咧，啲人啊，我补翻杯柠檬茶俾你噶嘛。 使唔使用翻张纸巾啦？ 系啊， 但系未完，因为其实佢有啲已经摆咗落袋啦嘛。喺呢个时候，呢个港妈咧就好似报复咁样啊， 逐件拎出嚟， 逐件拎翻出嚟，同埋逐件唔小心咁样跌落地。 哦， 哇！你真系暴殄天物咯， 有啲仲系唔系一 路啊？ 即系啦，唔系系啦，跟住呢个就下一步要讲噶，因为咧佢。你知一啲甜品啦，可能有啲系有啲杯栽住啊，即系细细个嘅杯啊，甚至系有几个 layer 咁样啊嘛。佢有一啲咧，仲系分开一块块咁样跌落地，唔系成个跌落地，即系直情会觉得 千层嗰啲啊嘛。 系啦，嗱，你做侍应噶嘛，我逐忽逐忽笪落地，等你慢慢慢慢逐忽去执咁样。 叫佢经理嚟啦嘛，咁啊佢自己处理啊。 连雪糕都系咁样做啊！佢真系有 雪糕都拎 唔走啊！真系， 即系因为报道就有写到，慢慢佢玩到咧，成啖雪糕咁样跌落地啊！即系究竟系点样做咧？冇相啦，冇得做证据啦，就唔知道啦。 我想问呢啲情况咧，我真系唔知嗱，即系如果作前线员工 嘅偷嘢啊， 可唔可以报警啊？ 系咪？咁咪报去咩？话佢偷嘢啊？ 佢毁坏咯。 因为就话佢， 但佢话佢唔小心跌咗，我哋可以跌嘢噶。 但 系 你有客观同主观嘅分别噶嘛？ 咁多件，你唔可能系唔小心咯。 咁啦，如果佢依然坚持佢唔想跌咁多件咧， 请保安员嚟请佢走。 唔系，应该带佢睇医生噶啦。佢应该都系手震嗰批嚟噶啦。 系啊， 你咁样手震法，喂呢位妈妈，我哋惊你，其实你使唔使 check 一 check 个脑先啊？喂， 或者你个心 可能唔协调啊？咪真系我哋关心你健康。 个脑有问题，个身体又唔好。 唔系以为个袋系个位系嘛？应该食落肚嘅，但系佢唔知啊，摆咗嗰度。 因为真系带多个胃去食自助餐咁样。 但系佢都应该都处理唔到嘅，我谂。 冇啊，因为未完啊，仲因为嗰件事系仲未完啦。 跟住咧， 因为咧嗰个侍应啦，佢就好嘅，即系已经忍住道气，帮佢清洁完之后咧，仲问呢位嘅港妈：你有冇其他嘅需要啊？即系你好有礼貌啊！你有冇其他嘅需要啊？咁样 EQ 真系好高。跟住呢位港妈咧就话。暂时冇需要啦，不过喺呢位佢港妈走之前咧，佢不停咁喺度举手，即系猛咁个侍应走咗，又叫翻佢过嚟攞水啦，攞纸巾啦，攞饮桶啦，咩都好啦，总之咧就总之要嗰个侍应就行嚟行去服务佢咁样啦吓。到最后离开餐厅嘅时候咧，更加好唔小心咁样跌埋佢台面嗰只碟落地，成只碟碎晒。咁当然边个去清洁啦？都系呢一位嘅侍应要帮手去清洁埋咯。 我觉得呢个。时候其实咧系边个要企出嚟咧，即系佢经理咯。 我都系觉得个经理要走出嚟啊，点解要咁样俾人哋咁样恰自己员工噶？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吓，我唔知佢经理最后冇出嚟。如果经理咧最后咧， 报道系冇写到个经理又冇出到嚟。 系啦，嗱，可能佢又冇话俾经理听。但系如果咧个经理知道咗咧，冇乜特别表示啦，或者冇乜鼓励呢个员工嘅话咧，我系个员工，我下次唔出声噶啦。 点 啊？ 系 啊，有 佢 攞， 有 佢攞走啦。 我为公司出声咧。最后呢其实公司如果冇乜 support 俾我或者冇乜嘢可以即係奖励啊我嘅话呢我咪好傻仔囉。 啱啊你受咁大嘅侮辱、啊。 我仲要惹麻烦冇、 啊、 人帮我承担喎、 啊。啊、 如果我係经理呢即係我知道咗呢 一定要好好安抚呢位员工，如果唔系咧，下次真系冇人会帮公司。 啱啊， 真系。 因为到最后咧，嗰、那个呢位嘅侍应啦，佢喺个呢个贴文里面系讲咗一句咩说话咧？佢就系话，即系当然啦，佢写嗰阵时就个怒气就走咗出嚟啦，对住个客人嗰阵时就要用高嘅 EQ 去处理。 但系佢真系好专业咯，我想话，因为一爆佢都得噶，系咪先？ 佢冇爆到，但系佢喺个贴文最后尾就系话。其实呢位港妈，你以为你自己好威咩？我觉得你嗰两个仔女 丑 啊， 我觉得，我同埋觉得丑添啊。 会啊，因为最惨咪嗱，丑一件事，有样学样啊嘛。小朋友即系身教嘛，你妈妈咁样做嘅话，仲要你偷嘢，其实你都真系可以称得上系偷嘢噶。 系 偷完嘢俾人哋发现咗，你用一个咁样嘅态度去解决嗰件事。其实啲仔女真係有样学样嘅话咁就一世了。 其实呢佢係咪可以用更好嘅方法呢老实实有对仔女喺度呢如果我都要当我都係想贪小便宜嘅话呢其实你真係可以攞仔女过桥㗎嘛。唔好意思啊侍应叔叔。 咁你仲衰你赖我个仔度咁样。 咦呀你諗下佢如果真係好想贪小便宜。 嗯 你咁样逐件掟落地下一定係话唔好意思侍应叔叔我两个細路真係好鍾意食啲甜品不过都食唔落可唔可以攞一件走啊。我觉得话唔定个侍应都有机会咧放你一条生路。 两件一人一件啦，我见唔到就得噶啦，我行开先吓。 你都仲有机会有一丝生路啊嘛，即系嗱，如果你两害取其轻，咁你最好嘅道德水准就梗系一件都冇攞走啦。 系， 但系佢而家唔单止冇行中间条路，行到最极端。 佢真系极端得紧要，真系离晒谱啊！呢啲人 系啊， 我真系戥佢火啊！下次我哋系开条人人赞我赞人就侍应篇。 啱啊！俾佢哋赞下佢哋啊，系嘛？ 我等佢嬲啊，真系。 使唔使你拍翻一个叫做自助餐嘅规矩啊？ 好啊， 系啊，你应该百无禁忌，不如你试下讲古代嘅自助餐咧，都系冇得俾你去咁样攞嘢食嘅，真系啊！ 嬲啊，嬲猪啊！ 喂，我哋呼吁嗰位雇主咧，可唔可以加呢个侍应人工咧、 哦？好啊，好啊，好啊！ 起码都奖佢食翻杯雪糕啊！佢而家帮公司即系出咗几多力啊，真系。 钱佢级总经理啊，咁都忍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就首宗挑战丁权的司法复核案裁定申请人部分胜诉，裁定原居民在私人土地上行使丁权是合法传统权益，但在公地上行使丁权就并非合法传统权益。乡议局当然执委林国昌表示，不能够简单说司法复核是赢抑或输。根据判词《基本法》第40条，原居民在自己的土地兴建屋的 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影响，只是另外两种方式，包括在官地拍卖以及交换土地兴建丁屋就不再适用，但他说这两种方式已经很久没有再用。长洲居民郭卓坚在2015年入禀申请司法复核，其后获高等法院批出司法复核许可。社工吕志恒今年获批加入为第二申请人，案件答辩人为地政总署署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以及律政司司长，乡议局亦都加入诉讼，作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消委会点名谴责四间健身中心以年轻人为目标，威逼大额购买会籍，提醒消费者不应该轻信销售人员的吹嘘或者口头承诺而签订合约，亦都不应该以现金券或者礼券方式支付会籍费用。消委会指出，去年总共收到160宗有关这四间健身中心的投诉，涉及总金额是678万元，其中一名消费者四个月之内总共买入15年的健身会籍，以及过千节私人教练课堂，总额达到175万元，包括被职员带到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几十万。消委会话已经将其中16个个案转介海关跟进，亦都有51名投诉人直接向海关举报。另外有2宗嘅个案转交由消费者法律诉讼基金处理。消委会期望针对特定行业嘅法定冷静期能够尽快出台。海关去年年底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健身中心的不良营商手法，截至昨日总共拘捕14个人，涉案的健身服务合约总值达到114万元。海关早前接获举报，指3间位于旺角同油麻地的健身中心职员涉嫌在销售过程以威吓性的手法令到消费者购买健身会籍。14名被捕人士包括2名健身中心董事以及12名的销售人员，他们年龄介乎21至27岁，现正保释候查。大韓航空會長趙亮浩在美國洛杉磯逝世，終年70歲。公司在聲明表示，趙亮浩當地時間星期一凌晨因病去世，遺體運送和喪禮等的細節稍後會公布。趙亮浩生前因為貪污和逃稅等的罪名被起訴，案件仍然審理緊。他上個月在大韓航空董事股東大會被逐出董事會。趙亮浩的家人亦都卷入多宗醜聞，妻子李明熙涉嫌殴打員工被警方問話，長女趙顯娥多年前亦都以堅果掟向機組人員被判緩刑，二女趙顯文亦都涉嫌用水潑向員工要暫停職務，妻女3人又因為涉嫌多次走私攜帶奢侈品入境被當局調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10点，升了73点，总成交金额6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26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2，升3.2；中国平安92.5，升0.2；建设银行7蚊，系升咗4仙。港交所282.2，升2.4；中国铁塔1.98，升7仙；中国移动78.15元，跌1.35元；友邦保险80.45元，跟跌4.5元；吉利汽车16.92，系升1.6；信宇光学103.2元，升3.55元；工商银行5.95元，系升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1.38，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加元1.337，新西蘭元0.674，

广播到人妻信箱。这个环节出了街只是一个星期而已，就已经收到1,000+个听众的来信，他的电邮真的看到我眼花缭乱。但是揀来揀去，我今天就揀到一个听到你都眼火爆的家事，好想知道是什么事呢？咪心急住，准备好你闹人的心情未？准备好了吗？我嚟的啦。事情是这样的，有个人的老公因为烂赌，他输晒啲家用，输晒咪输晒咯。他竟然整伤自己，之后仲报警，话俾人打荷包，抢走晒佢啲钱，冇得俾家用个老婆。后来俾警方问多两问，就揭发佢讲大话，原来佢自编自导自演。大家话系咪觉得岂有此理，离晒大好得紧要呢？我真系等佢姊妹唔抵，我真系好鬼嬲，咁嘅男人都有嘅，真系嬲啊！系咪好似有听众打电话嚟？我听下讲咩先。喂，广播到人妻信箱， 系呢啲。声音有冇经过特别处理噶？ 处理咗啦，你把声音好难听啊！你个男人究竟你系想嚟闹你嗰、那个吓好嬲好嬲嗰个男人啦，定系你想嚟帮佢后噶吓？ 系啦，如果啲声音经过特别处理，我就放心啦。即系我想话啲，其实我好同情嗰个巴打噶。 你好同情个巴打，有咩值得你同情啊？ 你冷静啲先。 我唞唔到气啦，我真系好嬲啊！ 你唞唔到气，你先唔关我事啊！你自己嗌两声，你听下就得啦。哎呀，你我话你听，你又唔使嗌到咁消痕嘅，你真系 我唞唔到气。 你唞唔到气，我听到我你知咪就系你啲巴打辛苦嘅地方啦，你明唔明？嗰、个巴打好明显个老婆就恶啦，你谂下佢输咗钱，点解佢要去赌钱？跟住屋企个老婆成日闹佢，搞到佢啲人生都冇晒高潮。唔系我意思系冇高峰系啊，咁、所以佢就嬲猪佢啊，成日 嬲猪就走去赌啦咩？你觉得赌就可以吓输蚀赌啦咩吓？ 最紧要系你谂下，佢赌完钱冇晒啲家用，你正常一个老婆，如果佢唔系咁恶嘅，个老公咪同佢坦白咯，肯定系个老婆眼都唔望，已经系嚼佢。我嬲啦，个巴特惊噶嘛，你焗住讲大话噶啫嘛。我话你听，边个搞到个巴特讲大话？系嗰啲恶嘅女人。是你哋恶嘅女人搞到我哋啲老公被逼要讲大话，我哋天生本性纯良嘅，系你哋自己检讨下嘅。 你好受委屈咁话啦，你平时 我哋啲代巴打发声咁解啫。 系啊，咁叫个老婆养你好唔好？ 但你讲到，你讲到养呢、這个，我又要再同阿巴打讲多个公道说话。咩叫做我哋个巴打份人工冇得俾家用？即而家两公婆边个话一定要个老公俾家用个老婆？ 咁啲男人做乜嘢啊？咁你结婚嗰时同个老婆讲啲咩啊？我要养你一生一世啊！ 我 唔要你受苦啊！ 你逼我哋噶，每个男人结婚，我都唔明白你哋玩新郎玩新娘，系要佢匿埋喺个衣柜后边对住张卡，全部都有个 standard 个句子噶、哦，爱你一生一世，家用俾晒你使，咩人嚟噶？你谂下你哋自己，你又结婚嘅话，已经逼个巴打讲大话啦。 呢 个 听众，你冷静啲，你冷静啲。 我好冷静啊，而家。 边个叫你结婚啊？系咪真系被逼嘅？咁委屈，咁未必你唔结啊嘛？咪即系你懦弱咯？ 你唔逼就叫唔结就分，你冇听过呢个讲法嘅咩？嗱，所以我唔同你讲咁多。我想话俾你听，呢个巴打佢讲大话，情有可原。如果佢上到法庭，我第一个写求情信去帮佢。顺便都找人帮我写埋求情信啦，唔该。我唔同你讲咁多啦，系咁啦。 可怜嘅天下男人，原来都唔单止嗰一个嘅，真系。哦，仲吸埋我线添，岂有此佢？我想话你呢个巴打，我话佢系港孩出世啊，由细俾佢阿妈种大啊，种到今天你睇下几咁懦弱啦，真系。啊，好似有第二位听众啦，唔知道今次又接嚟系个巴打定系 sister 咧吓？广播到人妻信箱 ，hello 你系。 广播做人妻，你好啊！ 你好啊，姨姊妹嚟啊噃。 系啊，听得清唔清楚啊？ 听得好清楚啊，姊妹，你听唔听到啊？头先我讲嗰个情况，你唔系个心都嚟一嚟，心都想闹爆佢啊！ 我点止嚟一嚟啊？我想讲好多单字啊！ 系啊，好多单字，你忍住下，我哋都系一个女性，我哋要 elegant 嘅 ，OK？ 我梗系 elegant 啦，我系你嘅 fans 嚟噶嘛。 多谢你啊！呢个节目呢个环节出咗一个礼拜，已经成为好多 fans， 我真系好高兴。 我想讲嗰啲单字全部出到街，我好有教养嘅。 哦，好啊，好啊。 我想讲第一个字系丑。 丑？边个丑呢？ 样衰啊！ 唔系、 啊， 我意思话边？我知梗系嗰个样衰个丑咯，唔系话你啊！你唔好对号入座先得噶。我想话系个男人丑定系个女人丑啊？ 梗系嗰个男人丑 啦！死佬真系啊，真系好嬲噶嗬！ 连头先打电话嚟嗰个啊，话系巴打嗰个都好丑啊！ 嗰个情丑八怪啊，佢真系唔知道噶咋，把声有冇变声、啊？真系啊！ 其实如果有变声我都不介意的。 你都想变都你不是变了咩？ 我想讲为什么我觉得丑啊，是这个巴打、啊、这个男人他做的事情太丑陋了。 真的是丑怪啊， 赌钱已经不对，赌钱输就更衰，输完不跟老婆讲更加丑，而最紧要嘅系 咁输钱又真系唔会同人讲，系赢钱先讲嘅啫。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啊嘛，诶、啊，即系吓，诶、啊，好事先扬噶嘛，丑事就都系收埋噶嘛，系咪？ 但系佢而家件事咪扬咗咯，佢倒劲啊嘛， 系啊， 搞到件事咁丑，系人都知，唔止丑啊，仲好蠢添啊，佢蠢到啊，连个老婆啊都丑埋啊，你知唔知啊？我梗系戥我啲姊妹唔抵啦， 真系戥啲姊妹唔抵啊！即系你边有咁蠢嘅老公系咪咁讲啊？真系啊！仲有啊，我想咧喺我透过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同大家讲一句啦。戒赌热线的电话号码是 1834633， 记住了各位兄弟。 哎呀，好彩广播道人妻，我们的姊妹有你的、嗯、香港始终有你。 我都想 讲、啊、 多谢多谢，原来好受欢迎的。刚才你说有很多个单字走出来，除了个丑字。 蠢咯、 啊，蠢 啊！嗰、那个人嗰、那个人夫啊，好蠢啊， 真系蠢到加零一啦，嗬、啊！哎呀， 顶嘅，而家件事扬咗，如果我系嗰个姊妹嘅话，我第一样嘢一定要同佢离婚啊，搞到我冇面啊嘛，系咪先？ 咁激动，我都未叫大家离婚，你就已经讲咗离婚啦，真系 冇意思啊， 真系好激动啊，真系。但系我真系都有啲 conclusion， 男人天生咪中意爱讲大话，中意烂赌同埋怕老婆，俾家用，俾家用真系咁恐怖咩吓？ 嗱，咁如果你老公唔俾家用你啊，广播道人妻，你会有咩反应啊？ 我真系会同佢死过，或者禁佢一个月。 禁佢一个月， 梗系啦，好 难 忍嘅。禁佢一个月，你出房门外咯。 哦，你讲清楚嘛，好多画面啊。 系啊，就系、是、嗰个画面，你冇错噶，你冇做过咩吓？ 我唔知啊，但我都有啲激动，我想我要去饮杯咖啡，我先时间交翻俾你啊，人妻。 好啊，嗱，多谢我呢两个听众嘅电话，我又收到好多来信，我希望各位兄弟、各位巴打，嗱，呢首歌系点唱俾你听嘅，希望你可以反省反省啦。 想化做你睡状，答应你搬到任何地方，在那日形成渴望，亲口跟你讲，说过请你别要别离，赞过你可爱动人无比。心事与梦，随时比。 相信今晚的自己。 人妻信箱开始。 是啊，除了刚才有我和两位我的 fans 和我倾偈之外，我今天还请来我两个好好的朋友，他们说一定要参与我这个话题，如果不是他们都很难代表男人去讲嘢。我们有请我的拍档曾志豪和黄耀祖，有请。 人妻你好啊。 你好 啊，广播到人妻你好。 你好， 是 你的信箱是哪里呢？真的 是啊，在哪里不紧要， 在我心里面。 是啊，最紧要你啊驾临了我们风骚快活人之后呢，简直令到我们的节目呢新色不少啊，真的。 是啊是啊，好少见呢挺人妻，因为 是啊 打破了我对人妻既有的想象空间。是 啊，眯埋眼跟我讲节目。 我已经眯咗㗎啦。是啊是啊。 亦都好少呢，我们有呢类型的听众呢会封烟呢打电话来跟我们即倾下呢一个嘅议题。 我觉得今日的听众都系好好嘅，因为有嗰啲所谓嘅 brother 去帮手啦，亦都有。 啊你卷嚟嘅你吓，所谓嘅 brother 你都出埋嚟。 仲有人妻嘅 friend 啦，我鍾意佢哋。 是咪？但我觉得咧，当中有个题目都值得讨论嘅，起码我会觉得咧，似乎家用咧俾到男人好大压力。 啊，但系压力到就是，如果佢赌输咗嘅话，系唔够胆同老婆讲嘅。 系啊，嗱，其实咧，我 谂你觉得边个衰啲啊？吓， 唔系，我觉得即系冤有头债有主。我好认同头先嗰位巴打嘅意见。 系， 睇嚟家用咧，应该系大家结婚咧嘅时候咧。好好要面对嘅话题， 要有一个共识噶。人妻你觉得系唔系啊？ 使唔使写定一个生死约咁样啊？嗱，每个月定期要供款咁样供啦吓。 咁啊，有 啲真系有 广告 啊。 要家用咧，好想问一下两位 brother。 啱啦，咩叫家用咧？ 激动啊，真系。 我哋要问一下你啊，人妻，你收开家用噶嘛？系咪？我哋呢啲系攞去败家嘅啫，我哋啲钱。 你知唔知啊？真系啊！呢个世界有家用，又有零用。 系。 有咩分别咧？ 家用个家系咩啊？个家唔系一支公噶嘛，个家系共同噶嘛。你有冇份用厕纸啊？你有冇份用冲凉架？你有冇份煮饭？有冇份食饭？有冇份用屋企所有嘢啊？ 啱啊，你讲得啱啊。咁点解你唔俾家用嘅？ 我 你有冇份厕纸啊？你有冇份冲凉洗面啊？ 你有冇份去买嘢？我系有用嘅，我系负责提供咯。咁我啲钱嘅来源咪就系我老公 嗱，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个真系拗撬之一嚟噶。家用同零用你知咩分咩分别啊？ 零用系你自己用啊嘛。 系啊，有啲老婆咧，佢收完嗰份家用之后咧，佢话唔够，跟住我老公就会问咩唔够，我咪俾咗家用你咯。咁我去行街睇戏食饭啊！ 我仲非常唔使钱啊！ 系啊， 我着得靓靓地嗰啲咧，都系俾面你咋， 冇 人哋老公咁样啊嘛， 系话 系要再俾埋零用个女人先觉得受尊重、啊。 人妻，我试下咁讲，我睇啱唔啱啊吓？嗱，家用同埋零用嗱，如果你个家用已经够埋零用嘅话，个老婆就唔会投诉啦。究竟个老公系咪要谂下？究竟你俾咗几多钱去照顾呢头家同埋你太太先？ 嗱，即系咁样嘅，你洗面同冲凉都唔同。啦，系咪？ 可以二合一噶？ 点样可以二合一？ 搞你份面咁咯， 我经常都 二合一啦， 一张票睇到笑。 嗱，咁呢啲好个人嘅睇法啦。嗱，普遍嚟讲咧，吓每位姊妹都要咧收老公嘅家用嘅，而零用钱系真系爱嚟俾你。买花戴嗰啲啊，装新嗰啲啊，要吃喝玩乐同姊妹出去饮茶嗰啲叫零用啊，家用嗰度唔包噶，记住啊，各位。 嗱、哎，以我嘅经验啊，阿祖嘅经验啊，我有朋友咧，佢哋试过结婚之前系真系讲定咗家用系几多钱嘅。 系 家用嘅意思系乜嘢咧？因为佢哋大家即系你都知道，唔系咩大富之家啦，唔系讲紧十万九千七嗰个数嚟嘅，系供一份婆一份嘅时候，大家咧摆几多钱落去供楼。或者租楼啦吓，摆嗰嚿钱系几多？跟住咧个男士俾几多钱个女士，即系货嗰啲咧，日用品啊，各样嘢嘅需要啊。我嗰位女性朋友同我讲，佢话我之前我真系喺结婚之前，我哋谂结婚之前，我哋就倾咗呢一个议题啦。因为佢话费事拗数，费事到时我发觉我唔够钱使嘅话，我好大压力。喂，我都要有司机噶。 咁到时冇咁点啊？ 所以咪话讲定咗，咁佢哋先至选择结婚咯。 系啊，我见过咧，日本咧，佢哋啲女人地位好高噶。 系、 啊。因为点解咧？佢哋系试过咧，佢哋话有试过日本女性咧系扣减丈夫嘅零用钱。 即系你如果你饮醉酒翻嚟呕嘅又要我抹，我扣你人零用钱。 你谂下呢句说话，我睇翻咧，即系早两年有个新闻就话咧，原来日本嘅女性咧，佢系可以扣丈夫嘅零用钱，咁即系咩咧？证明原来嗰个零用钱系由个女人分发俾个老公嘅、 嗯， 即系话财富上缴中央之后咧，佢就做财政大臣啦。老公，你今个月表现唔错，俾5000 yen 你做零用钱。 哇，好少啫。 系啊，但如果你四试下夜归啊， 即系佢举个例啫。 系啦， 咁你啲男人出去喺吓啊放工唔即刻翻屋企去饮酒嗰啲咁点啊？ 所以 个老婆独守 咩啊？ 独守屋企。 你知唔知佢哋？ 咦，呢个笑声咁似桂花田嘅人仔。 即系咁样，咁我老婆喺屋企咁点算？ 你知唔知佢哋每个月有几多零用钱啊？日本嘅老公， 有 日本嘅老公呢？讲紧2017年啦吓，佢哋有咧2609港币 啊， 但系后来俾人再减多31元， 即系2630几， 系啦，你当2600元啦， 系咯。 每个月， 我听完呢个数字之后咧，阿人妻啊，我突然之间觉得咧，嗰位咧新闻报道咧冇俾到8000元家用嗰位男士咧，我同佢有啲唔抵啊。佢咧冇钱收之余，佢仲要去俾，但系跟住咧，最终搞到咁样一镬泡啊！真系。 即系话我哋喺呢个事情要赞呢个男士，佢俾多日本嘅男人俾多4倍啊！ 唔系日本嘅男士咧，俾咩家我全部俾晒佢，反过嚟咧就系个老婆咧分翻少少甜头俾佢， 好似俾津贴咁样。 系啊，我哋应该羡慕日本嘅男士。 你知唔知啊？做一个好老公应该点做啊？系唔要老婆担心，系要咧俾个富足佢哋。我见到出面有位听众喺度想支持 啊。系啊，佢都系人妻嚟噶， 佢都系人妻，俾家用系咪必然噶？ 佢话冇啊，佢自己搵自己食好威啊！ 嗱，呢啲好老婆，呢啲好老婆 啦，嗰个系 Mimi 罗敏仓啊， 你赞你个叻女啊！ 嗱，人妻咁对于呢单新闻之，你知啦，我哋到下个礼拜一先见你噶啦嘛，有冇啲咩嘅总结啊？可以忠告呢一位嘅人妻或者人夫咧？ 记住，怕老婆会发达嘅，所有老公记住要怕老婆，如果你想发达嘅话。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宣布辞职，由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局长麦卡里署任职务。 尼尔森未有交代辞职的原因，他在信中表示能够在国土安全部服务是他终身荣誉，又说现时是离开的最佳时机，国家比他加入政府的时候更加安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宣布这项消息，他感谢尼尔森的贡献。尼尔森前年加入特朗普政府，负责推动多项备受争议的边境政策，包括推动兴建美墨边境围墙以及分离移民家庭。消息人士透露，尼尔森辞职与美国非法入境者越来越多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到27度或者以上。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会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24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6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26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6元，升2.6元；中国平安92.75元，升1.45元；建设银行是7元，升4仙；港交所281.6元，升0.6元；吉利汽车16.98元，升2.2元；中国铁塔1.98元，升7仙；中国移动78.3元，跌0.2元；友邦保险80.45元，跌0.45元。工商银行5.97元是升3仙，信宇光学103.9元是升了4.2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元，英镑是10.257元，瑞士法郎7.861元，澳元5.568元，加元5.869元，新西兰元5.284元，欧元8.8161元，每百日元兑港元7.047元，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8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1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21,148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05美元，卖出1,296.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青沙公路的支路去显田方向啊，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由于有反车啦，咁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留意翻指示啦，就系青沙公路的支路去显田方向，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啦，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荔枝角道由于配合道路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坐在这里，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的弹性和关节的稳定性，对预防都市痛症很有帮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龙虎榜伴奏精选， 物件要断舍离，感情都一样要。 别怕讲再见，即使泪遮盖了视线，从头开始将那秒算了线，刹那片段再上演，下一次再会面，彼此再拥立立的天，风筝飘散，岁月人。想扑诗，人生碎片幻变。 物件可以话唔要就唔要，但系感情经历未必每个人都可以拎得起放得低嘅。Space 透过歌曲想表达嘅系，以往俾你经历嘅人都系成就今天嘅你，唔需要忘记，但系亦都不用紧握。 挥手微笑都刻意。 作曲填词有 Space 嘅 Ray， 编曲监制都系 Space 加上 Agent Chan。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Space 别怕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呼吁下电话先。 係啦，电话号码18723888啦。今日呢12点半之后呢，人人赞我，我赞人人。我哋今日呢所揀嘅行业呢係保安员。叔叔、姨姨、婶婶、姐姐、哥哥，系乜都得㗎。係呀，只要即係其实你屋苑嗰个又得啦，你喺商场工作里面或者你所遇到嘅。 係呀， 任何，因为任何地方都有我哋嘅保安员，即係佢哋系保安人员喺度啦。因为佢哋真係走到最前线嘅。有啲咩第一时间发现啦，或者有啲处理嘅事情都系佢哋嘅。咁有啲咩想赞下佢哋呀，即係比较鼓励佢哋呀，都不妨打电话嚟18723888啦。 係呀，我哋特别开多几个细格呢，可能系最健谈嘅保安员啦，最有记性嘅保安员啦，最有禮貌的保安員，或者最多八卦嘢講俾你聽的保安員，係啊，你都可以為他哋增加不同的獎項嘅咁樣。 啊，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8啦，網上留言都無人歡迎嘅。 嗱，你講開保安員咧，今日啱曬啦。我覺得咧，以後咧，我哋如果咧行過旺角嘅話咧，你最好都係帶個保安員喺身先好。 嚇！ 又或者你如果你行過嗰啲地方咧，係有人向你派傳單嘅話咧，你最好都係帶埋個保安員喺身先。 哦，因為有第三者做證啊。 唔係做證，係保護你啊。 哦。 幫你隔一隔啊，個保安員我嚟做咩？维持秩序之咧，通常就挡开咧，好似我哋啲超级明星咧，一落去超市买嘢，系、 哦、 啦， 就好多明星点会去超市买嘢啊？ 超级明星梗系去超市咯，我系超级市场嘅明星啊嘛，好多人走嚟问我做咩，都系问你要唔要试食啊？系啦，要唔要试食啊？咁样，点解话去到旺角？其实可能铜锣湾都有，不过今日见到比较多系讲旺角咧，就 系 头先新闻都有埋啦，嗰啲健身中心嗰啲， 嗰个真系新鲜滚热辣。 系啊，你知啦，我哋呢啲简直系佢最好嘅目标顾客嚟嘅，一睇个身形就知道有呢种需要。 我都系嘅， 诶唔系，嗱、我觉得阿豪仔呢一个 group 咧，唔系应该我哋三个系唔同嘅 group， 系 佢都会打主意， 都会嘅。 见到阿田呢啲咧，就会觉得 要 你要 keep 下啦， 系啦， 阿见到阿豪仔呢啲，你咁孱嘅， 系啊， 你要 keep 下啦，咁样 咧。 不过呢个佢就觉得我对我嘅身形系，唔系呢个系真嘅。 你咧 有朋友同我讲过，如果你出街会打扮嘅话咧，即系你会打扮嘅话，佢就会觉得你对于你嘅外在 系 有要求 嘅， 系啦，所以佢就会觉得呢一啲咧会系 target 啊，你应该都会有机会愿意使啲钱 喺健身中心啊。 咁即 系讲 咩？我哋都中晒啦。 佢而家暗砍话我哋两个对自己冇要求啊。 唔系啊， 佢而家话我哋两个本皮啊。 咁 佢话我哋两个唔在乎自己啊。 我讲到明系讲 嘅。你晒谱啊！ 真系、啊，你唔可以话你今日着多套西装就打系靓仔。 唔系噶，我有要求噶，我有戴口罩噶，真系。好啦，唔系你讲得啱嘅，我哋 戴口罩真嘅。 我哋真系咧，基本上全部都系属于咧 中噶。 其实边格？其实佢就算见到个大只佬行过啊，佢都会 sell 佢。喂，你应该再 keep 继续大只啲。 大家利是讲句啊，而家见到嗰啲新闻啊，就算嗰啲朋友啊系有病嘅，又或者嗰啲咧已经系六七十岁嘅，佢都会有方法。如果要碎佢哋嘅入去，都有方法啦。 落公园玩，不如去健身中心玩啦咁 样。但我中意，如果你话佢对于嗰啲长者咧都游说嘅话咧，我系长者，我真系会好开心。佢竟然覺得我仲係會想去做 gym， 係啊， 仲係仍然對我有信心啊，真係。 佢覺得阿婆二氹啫，係咪啊？ 唔係啊，我就話如果長者係咁樣心態諗咧，佢好正面咯、啊。但其實佢哋嘅目標人物係唔係你銀包裡面啲錢啊？ 要錢因為嗱，其實咧又嚟啦。 有錢啊！ 今次咧消委會咧，頭先啱啱即時新聞都有咧，就公開譴責咗四間健身中心嘅名字都嚟埋噶啦，依家大家可以自己上網 𥄫 一 𥄫 啦。咁咧真係旺角同埋銅鑼灣都重災區，呢四間就大有三間咧都喺旺角嘅。咁咧佢哋今次嗰啲形式咧嗱。除咗又系坤你俾钱啦，游说你攞卡去碌咧，嗰啲咧超过即系基本上系劲过五十年不变咁滞啊！有啲无端端就话咧叫佢买十五年会籍啦，系喎十五年会籍， 十五年啊！阿婆都话你够睇得起我，仲有十五年命啊！ 系啦， 后生仔，好我签，哎呀卖身俾你哋， 你应该同佢讲，阿哥哥你咁睇得起呢间公司。十五年之后仲喺度， 嗱呢样呢个咧系我一向都系咁谂法 阿婆就真系十五年后咧，真系可以喺度噶。 你可唔可以俾份你哋嘅工资公司你咩 proposal 话俾我听？你点解可以咧？即系同埋你俾埋个租约我睇下，你系咪真系有十五年嘅签嘅约喺度？ 冇错，真系十 五 年会籍喎，大佬真系。但系佢今次咧仲多啲，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叫新玩法咧，因为。佢十五年嘅會籍，講緊咧，譬如話咧，嗰、那個事主咧，其實係俾佢即係等於呃咗呢170多万噶嘛。好人好借，你邊有百幾萬俾佢咧？ 但係佢呢個我知道佢好似即係用曬啲積蓄，跟住仲要貸款。 係啊， 係 啊， 因為咧佢家直情咧都唔知係咪幫你買樓咁樣啊？ 即係順便，唔係啊，可能佢一站式啊，即係話咧，我唔緊要嘅，你冇錢唔緊要嘅，我哋呢度公司咧就咧同一家人好熟嘅，或者係同一啲即係一啲財仔好熟嘅，佢唔會講得咁咩啦。你可以方便你去借埋錢嘅，只要阿婆婆啊，你俾埋個身份證啊、住址證明等等嘢咧就可以好簡單。 好啊！佢而家就话 一站式啦， 佢佢话一条龙服务咧，即系 阿婆点样识走去啊？ 原来好似唔系阿婆啊， 呢个唔系阿婆嚟嘅，呢个系后生仔嚟嘅。 系啊， 佢系佢譬如话十五年嗰个健身会籍咧，就俾人带咗去财务公司借钱啦。有一啲系咁咧，有一啲咧好笑嘅，佢带咗你去咧嗰啲电器连锁店度咧，去买礼券啊。吓，系啊， 即系咩都收。喂，其实去到呢一度咧，你已经知道咧，佢哋一。定系一啲不良嘅营销手法， 系啊， 大家可以即刻走，甚至可以报警噶啦。 但系咧嗱，所以咧，首先咧，佢话而家有超过九成咧投诉做健身俾人呃嗰班咧，其实我哋三个都冇份嘅。 嗯，咩啊？ 我哋三个真系冇份， 因为我哋唔够老啊。 系你个仔啊， 又唔够后生啦， 廿五岁以下。 系啊，系， 超过九成都系。但系第一格咧，大家真系要记住，其他版本嗰啲手法咧，佢就千变万化。第一格咧，系佢哋共通点嘅就系咧。帮帮手啊！填张问卷啦、 啊， 一分钟填就走得噶啦、 啊， 我要交 quota 咁 样。跟住咧，仲要最尾啊，唔该你帮我签个名意思证明啊，如果唔系 咧，仲要系用你嘅好心地，跟住就 系 欺骗你。 但系佢点样呃法咧？原来之前已经有一个个案咧，亦都系今次呢一间俾人点名嘅健身中心咧，佢已经上咗榜噶啦。佢话咧嗰阵时候个事主咧就系放工嘅时候，佢话咧嗰啲职员就话：喂，帮帮忙啊，大家打工仔填个问卷，我收工你收工，系啦，俾我交个 quota。咁佢话真有啲打工仔就话：好啦。喂，都幫我手啦，咁咪求其話好啊 ，yes 啊，話正啊，想參加。 有啲真係好明白，可能佢自己都係做呢啲啊， 幫 下手咯，我都明白嘅。咁樣就將來同佢填表咯。 咁佢嗰次係點樣中伏呢？原來佢簽完名之後咧，你可能以為係咪我個人資料咧，俾人哋係咁攞嚟做 promo 啊、宣傳啊、寄嘢過嚟，唉，算啦，硬食啦。唔係啊，原來佢話咧嗰份唔係問卷啊，嗰份變咗咧合約啊， 即係 你 簽 咗份 合約 啊，撞鬼你！佢話嗰次嗰個事主簽完之後咧。佢话已经咧话你自动生效咧签咗张60000蚊嘅合约，六万大佬，我签个名啫。 佢只系即系做 呢 个 根本已经系即刻要报警 啦， 系啊， 因为你嗰个真系诈骗嚟噶嘛，就好似呢一个即系今次嘅其中一位嘅当事人咁啦。头先讲咗四个月之内咧就购入咗15年嘅健身会籍，其实即系头先我哋讲完啦。除此之外，佢仲买咗啲乜嘢咧？ 佢买咗1050堂嘅私人教练课堂。 哦，系啊， 咁你谂下 买会籍你唔练点得咧？ 但个问题系点解要去到一千零一个礼拜？我当你一个礼拜做七日 gym 啦， 系啊， 都系七堂啫。 咪七日啦，一年365日， 未喺 嗰度就三， 咁啊啱数噶啦，二千几噶啦， 三年啦，1050嘛。 仲有啊，即系就算可能你会话系嗰个职员啊，佢嗰个自己个操守唔好，佢个人品都唔好啦，系咪？但系讲真，我会话即系有关嘅当局啊，应该可以对成间公司啊进行起诉啦。嗱，你 系 老细，你 系 经理嘅，你见到个员工吓，我哋平时一个会籍300几蚊一个月吓，点解你会做到100几万生意翻嚟喺一个客人度？嗰啲老细点会唔知啫？ 叻仔咯， 佢唔处理啫嘛。 唔系咁， 摆明有呃人啦。 可能个老细咧，佢望住个账本嘅时候咧，佢就唔系净系叻仔，佢就话啊。近年香港人对自己健康真系越嚟越上心啊！大家真系越嚟越中意健身啊！可能系全民健身，你哋二台都话啦，二台 喐 啊喐啊嘛，啊都好啊，嚟我哋喐好多喐啊，系咪？ 嗰啲喐一喐系讲紧好多时都可以自家可以喺屋企啦，或者落公园嗰度，唔需要消费噶。 我帮你喐一喐更好、啊，太太，你系咪需要有拉筋？ 你喺边度系咪啊？ 想唔想用拉筋嘅服务啊？ 喐一喐你张卡先啊，不过嗰样嘢系 喐喐只手咯，签个名先咯，咁样真系。 咪真系超劲离谱啊！因为咧，即系讲紧攞咗你张卡之后，系咁不停咁去碌你张卡喎。 系。 哇！呢个啲咩销售手法？ 但系咧，我觉得咧，我真系有个冒险嘅精神。 嚟啊！ 即系你觉得嗱，我哋三个人，睇咗咁多次呢啲新闻啦，我哋有一把年纪啦，你觉得如果我哋啊身入虎穴，上去一次呢啲健身中心度，你觉得你能唔能够可以 即系持得住， 全身而来脱身？苦海， 我肯定阿田可以。 唔系，我成日都话咧，之前咪有嗰啲咧，即系销售上去咧落闸放狗销售你去买嗰旅游、 啊、 旅游嗰只嘅，我哋都话想试下睇下系咪真系走唔。 我有信心我走得甩噶。 唔、 啊、 系，你危机最大。佢哋其实冇人系中意做 gym 噶。 唔系， 佢哋有好多系你话苦肉计啦、威胁啦、忍唔住嗰个磨烂只嘅攻势啦、耳仔软啦。 你知我发脾气嗰阵时唔系人咁品噶嘛？你成日围住我啊！ 咦，似乎最有机会中伏系我 啊！ 你啊，一定系 可能最有机会系我中伏喎、 啊！你叫我攞张卡出嚟啊吓，我攞个电话出嚟报警啊！我即系保护自己噶嘛，系咪？ 系 唔系我而家我有啲唔敢咁大口气， 因为我始终未俾人搵过。 唔系因为你谂下，我哋讲咗咁耐，如果真系件事咁轻易嘅话咧，有咩理由接二连三咧，三而再而四四而五咁样一路发生噶？ 我谂我哋系啦，之后要播佢哋个宣传声带啦，咁多人俾人哋呃，阿猪猪侠。啊！黑袍同埋矮侠，我屌出去救苦救难救世民啊！ 喂，不嗱，真系搏一搏，冇咁频扑。佢而家四间嗱，佢名都开埋嘅啫，你可以睇到消委会咧新闻都有嘅。 佢、哎、都唔客气啊！ 有嗱三间旺角嘅 SML Studio， 跟住有一个 TIA Studio， 佢即系好似系两个名嚟嘅。咁另一个咧就系 Fitness Express Company。咁然后咧，仲有一个咧就 A Plus Fitness， 然后咧铜锣湾嗰个就 Legend Fight and Fitness， 全部都点晒名啦。 三旺角一铜锣湾。 系啦，喂，真系行过路过，小心经过，同埋我哋呼吁咧，嗰度啲职员系咪都可以高抬贵手，留有一手咧？ 其实咧，佢 系嗰度啲职员都紧要嘅。你话即系啲市民即系冇小心啲嘅话。咁啲職員其實你睇完呢個新聞之後，我當你唔知道原來自己呃緊人嘅，係咪都應該知道呢 我反而會呃緊人，我反而會希望即係有關嘅當局嘅警方又好點樣都好啦。而家消委會咧就點名譴責啦，係咪？究竟 check 清楚佢哋有冇一啲咧，即係 有啲轉介咗俾海關咯， 係啦，即係你係咪真係要做少少嘢？如果佢哋係立心不良嘅，係要呃人錢嘅。麻烦你帮帮手，因为我有个朋友咁同我讲嘅，佢就系做健身行业嘅。就头先我见到佢自己面书咁样讲，佢话、 哦、累死人 啦。呢类型嘅铺头点解会诶耐唔时又出现，耐唔时又出现咧？记唔记得几年之前咧，有一间嘅铺头都系个大型嘅健身中心， 执咗粒半间啊嘛， 执咗粒半间 啊嘛，系咯。 即系、就是、有一啲嘅佢哋自己行业里面嘅江湖传闻系咁讲嘅，系嗰一啲嘅老板， 系 即系嗰间大嘅健身中心咧就完咗啦。 系， 但系佢哋就出嚟就继续开细嘅铺头，但系佢哋嘅经营手法咧、 哦、一模一样， 都唔系太理想嘅。嗱、 okay ， 呢个系江湖传闻啦，我哋当听完就算啦。咁如果真系有一啲咁样嘅不法商人，佢哋话。哇！投胎咗轉世咁樣喎，死嚟死去都死唔去喎，執咗呢間又開第二間嘅話咧，咁麻煩，即係有關當局要留意清楚啊。 係啊，如果你真係想上去啲健身中心咧，不如你就學下咧，好多打工仔喺食 lunch 嘅時候唔想夾錢嘅絕招。哎呀，冇帶銀包啊！ 哎呀，我肚屙啊，唔好意思啊。 Waking up next to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week. Never needed anyone to send me off to sleep. And I know I said go slow, but I can't hold back no more. Got a premonition this ain't gonna be a thing. You make a weekend feel like a year. Baby, you got me changing 24/7. I want you here.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Katy Perry 同埋 Katy Perry 嘅365啊，啱啱好就系头先，睇你几多个365先买到， 系啊， 千几堂啦，嗰啲健身会籍啦 ，OK。 好啦，嗱，啱啱上个星期五咧就系清明节， 系 好，我俾两个清明节艺术家有啲咩联想？ 清明节艺术家 系啦， 纸扎用品。一定系啦，系咪啊？ 喷啲 graffiti 喺个 墓碑度，咁唔得。 哇，咁有型， 可能有人中意咧。 佢嗰个方向谂得好好啊，其实。 但系系自己嗰啲咪得咯。我以为你嗰啲 graffiti 唔系乱咁嚟啦， 系 啦，可能过咗身嗰位屋企人朋友好中意嘅咧， 都可能系。 一无二都墓碑， 就唔好净系用嗰啲咩标楷体咧，就写住咧，即系中年几多岁啦。哇，画翻啲图案上去真系。 接唔接受？ 边样啊 ？Graffiti， 整下个墓碑变咗独一无二。 嗱， 我都未尝不可喎，系 嗱，有啲艺术家嗱，头先你讲嗰啲系画嘅，咁譬如影相嘅咧？ 影相哦，即系嗰张墓碑相咧，就唔再系传统嗰啲咧，即系证件相。 系啦， 即系可能系无端端咧，即系可能系我 三七面嘅 三七面，或者我拿住个篮球入紧樽嗰个英姿。 OK， 再加埋先父啊，即系话个艺术家嘅过咗世嘅爸爸。 即系点啊？你可唔可以 说反而本身都 即刻 乱 咗？系啊，系啊，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 有个艺术家趁住呢个清明节， 系 艺术家 喺佢阿爸个墓碑度做咗啲嘢。 系啦，就系做咗啲嘢。 我帮佢 都唔止墓碑添噶啦， 成个墓葬区做行为艺术、装置艺术 啊，系啦，做咗啲嘢， 做咗啲嘢啊，做咗啲嘢啊， 做咗场法事啊，跟住谂翻啲最正路嘅， 做咗啲传宗接代嘅嘢。 唔系咁又唔系至 于，我以为咁大胆添啊！ 艺术家系嘛？ 都俾你谂到， 佢讲咗三次做咗啲嘢。 我头先谂咗一样嘢，我唔够胆讲出口啊！我谂到我都觉得自己大逆不道啊！ 你大胆啲讲， 我刮翻阿爸上嚟咯。 继续讲 吓， 哦，我知啊， 咁不巧， 刮翻阿爸上嚟，重新帮佢执骨啊、装身啊、化妆啊，再摆翻落去。 但系肯定有肉俾佢化， 系 啱， 靠你啦。 嗱，佢冇肉化噶啦，因为咧佢咁啱咧，咁即系因为咧有啲时间咧，即系可能过十年咧就要起翻啲骨噶嘛。 系啊，七年 系啦，呢个艺术家咧，佢咧就趁住清明节，唔系佢真系都系要做呢个起骨嘅动作嘅，喺大陆噶，好似系啦，喺大陆嘅。咁咧佢咧就真系将佢爸爸咧嗰副骨咧，即系成副骨咧，由头砌到落尾，即系砌翻出嚟之后，佢自己都打大赤啦，瞓咗喺嗰副骨嘅隔篱。同爸爸影一张合照，因为呢个艺术家佢话佢三岁嘅时候爸爸已经诶即系好早过身啦，佢根本冇印象爸爸究竟乜嘢样。 哎呀， 咁到今天啊，即系三十年之后咧，佢而家卅岁，咁佢就话趁住哦系执咗骨，咁不如同爸爸影一张合照啦。 撞鬼咯，有洋葱呢个故事真系。 虽然系有洋葱，但系都俾人嚼啊，好多人 你遇咗啲人嚼佢啦。但我觉得 你即系尊唔尊重先人啊？ 但系呢个最尊重，我觉得。 但系唔系你话要即系个程序系需要起骨啊嘛？即系呢样嘢。 佢咁啱都要， 是都要 但 系 佢系即系瞓埋落去一齐影相嗰下，所谓唔尊重咯。但我觉得真可以唔使理佢啦。 但系嗰个真系佢爸爸嚟， 系咯。 佢就话佢就系咁讲，佢就话哎呀冇同爸爸合照过，即系唔知道爸爸咩样咁，即系已经有一副骨喺度砌完之后，就自己瞓咗喺度隔篱啦。 哇！喂，呢、這个真系咧劲过所有嗰啲咩子欲养而亲不在嗰啲咧，佢直情话俾你听，生前有得合照就好啦，而家就冇啦，唔想净系同副骨影相嘅，而家揽下你隔篱。嚟嗰个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就首宗挑战原居民丁权的司法复核案，裁定原居民在私人土地上行使丁权是合法传统权益，但在工地上就并非合法传统权益。乡议局当然执委兼律师林国昌表示，不能够简单讲司法复核是赢抑或输。根据判词，基本法第四十条，原居民在自己土地建屋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影响，只是另外两种模式，包括在官地拍卖以及交换土地兴建丁屋就不再适用。但他说这两种模式已经很久没使用。乡议局副主席林伟强被问到会否考虑上诉的时候说，判词不算差，亦都没有深切影响原居民的建屋权利，下一步会交由大会讨论跟进。乡议局下午会举行特别会议，会后将举行记者会交代。消委会点名谴责四间健身中心以年轻人为目标，威逼大额购买会籍，提醒消费者不应该轻信销售人员的吹嘘或者口头承诺而签订合约，亦都不应该以现金券或者礼券的方式支付会籍费用。消委会指出，去年总共收到160宗有关这四间健身中心的投诉，涉及总金额678万元，其中一名消费者在四个月内总共买入15年的健身会籍以及过千节私人教练课堂，总额达到175万元，包括被职员带到财务公司借贷几十万元。消委会表示已经将16宗个案转介海关跟进，亦都有51名投诉人直接向海关举报，另外有2宗个案转交由消费者法律诉讼基金处理。消委会期望針對特定行業的法定冷靜期能夠盡快出台。尖沙咀昨日早上有警員在執行職務期間被10多人包圍叫罵，警方其後拘捕5名本地男子，涉嫌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他們都有三合會背景。警方說多名警員昨日早上大約7點巡經山林道和松山道交界的時候，發現有大約15至20人聚集，大聲叫囂走出馬路，相信是受到酒精影響。他們最初不聽從警方的勸喻離開，並且同警員發生推撞。警方重申絕不容許任何挑戰警方和公然擾亂公眾秩序的行為，行動仍然進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本港昨日新增一宗麻疹個案，累積個案增加至到56宗，患者是一名30歲的男子，在機場2號客運大樓5樓的一間粵式湯麵店工作。今個月4號和5號兩度到北大嶼山急症室醫院 北大嶼山医院急症室求诊，并且转送马加烈医院接受治疗。卫生署由今日起至到星期五放宽为机场员工进行麻疹血清测试的条件。1967年或以后出生的机场员工可以抽血检验，名额维持在大约每日100人。另外，同一岁以下婴儿或者孕妇同住，没有接种两剂麻疹疫苗，未感染过麻疹的人亦都可以优先验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天气炎热。今晚的是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23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65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26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8元，升2.8；中国平安92.85元，升1.55元。建设银行7元，升4仙；港交所281.4，升4；中国铁塔1.98，升7毫；吉利汽车17元，升2.4；友邦保险80.04元，升4毫；中国移动78.35元，跌咗1.15元；信宇光学103.9元，升4.25元；工商银行5.96元，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1.38，瑞士法郎0.999，澳元0.709，加元1.338，新西蘭元0.673，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123。日經平均指數報21,768點，跌39點。港金現價報12,148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96.44美元，賣出1,296.7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换集创业者心得，喺成功同失败之中支取力量。亚欧创业 O to O。 创业一啲都唔容易啊！希望藉住每一位嘅嘉宾，带俾你一啲创业小贴士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有晨光，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嘅转变。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道路可能因暴雨而严重水浸。学生应留意电台电视有关上课及公开考试的宣布。黑色警告信号表示天气恶劣，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留在安全地方暂避。 赞赞我赞 赞 赞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好，人人赞我赞人人。今日我哋系想讲保安员嘅。 系啦，如果咧你哋身边咧都有啲好嘅保安员啊，系啊，咩种族都好啦吓，你觉得需要赞嘅话咧，尤其是如果有啲咩特别嘅事件啊，可以同我哋分享有相关嘅经验嘅话咧，其实好多人打出电话嚟噶啦。 冇错， 1872388，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 系啊， 我哋三个自己赞先啦。 好啦，我赞下我楼下有其中一位嘅即系保安员。 姐姐咧，阿洪姨姨啊，佢咧其实佢唔单止净系对我个家人系咁啊，佢对个个咧小朋友咧， 系 首先佢记性非常好啦，你陈李张黄河你一定认得晒嘅啲名。 我以为佢认得你，跟住我就谂系咪你要检讨下你太岁先记得你、啊。 咁咧佢仲可以连埋你嗰啲陈李张黄河嗰啲四大长老咧都认得噶，因为总 系 有人嚟探佢啊嘛。好啦，佢对小朋友咧，佢直情好似开幼稚园咁样嘅。我嘅小朋友，其他邻居嗰啲小朋友喺佢门口行过咧。佢一定咧会打招呼啦、玩啦、倾偈啦，同埋咧佢会周不时准备小糖果。 哦， 系啊，佢无端端就会话、啊：你过嚟叫声姨姨先，跟住就会请。系啦，跟住真系开头就话：嘿，一定我靓仔咧，就对我仔咁样。唔系，个个都系、 啊， 每一个邻居啊，你见到行过啲街坊咧，佢有啲小朋友咧。佢全部都会话咧，姨姨今日又有礼物俾你啦，又有糖啦，跟住咧仲会同佢玩游戏噶，即系喺度扮扮枪啊咁样咧，喺短短嘅等 lift 时间里边，佢都会咧招呼埋你， 捉套餐噶， 系啦，你直情可以想象到咧，到 lift 门闩咗咧，佢将唉终于扮完枪啦，真系，即系嗰个终于攰完啦。 我觉得佢系乐意嘅， 佢乐意嘅， 攞唔到呢个嗰份心情出嚟。 系啊，咁所以你觉得好愉快噶，你翻去如果见到佢喺嗰度嘅话咧，喂，嗰程 lift 等得零舍开心真系。 嗱，我觉得作为佢咧，其实佢真系好乐于佢自己工作。因为咧，如果唔系咧，即系其实做保安员都几沉闷嘅。 系你想坐喺度啫嘛？ 咁坐喺度望下人啦，即系如果有人望你就叫望啦。如果唔系，即系个个店行店过啦嘛。 冇错。 咁为咗啲动作做下咧，咁啊又即系可以打发下时间啦，又可以了解下啲街坊，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啊。 但唔系必然噶。 啊，当然唔系必然啦。 你好容易就想象到咧，我嗰度有一三五六七个保安员咧，得一个会咁做噶。 系啊，知道啦，知道。 OK 嘅，所以我赞咗佢先。 好。 系啊。 我都赞。其实讲真的，我遇到最多嘅保安员就系我屋企同埋电台啦。 正常正常， 两个我都要赞，我赞屋企先啦、 啊啊。 其实我屋企嗰栋大厦咧，个保安员咧，佢哋有自己一个房嘅，并唔系喺个 lift 口嗰个位置度嘅。 系， 但系每一朝由我出咗 lift 之后咧，保安员佢哋一定会有一，其实好简单，点样有一个好嘅朝头早咧？佢会走过嚟同你讲早晨啊，黄生，早晨。佢真係笑住嘅，跟住我會回應翻咁樣啦。即係呢一個咧，就係我離開屋企、每一朝第一個見到嘅就係保安員啦。係 啦， 佢每一朝 心情都愉快啲。 係啦，佢每一日咧都會用一個咧，即係開心同埋真心嘅一個笑容啦，一個打招呼啦，同你 say 個 hello， 其實已經好開心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咁做。咁啊，譬如夜間嗰啲咧，有陣時你夜咗咧，佢哋係會跑出嚟咧，幫你咧撳密碼啦、開閘啦。 係、哦、 其實我成日都話真係唔使嘅，即係撳。个密码啫嘛，一揿嚟揿去都系一个 R 字，跟住四个英文，四个数目字。 我惊你唔够高啊！我哋个密码制咧而家高咗啊，因为 咁同佢哋讲话唔使噶，唔使噶，但系佢哋一定会咁做。仲见到咦，你架车嚟啦，可能你架的士落车啦，见到你未落的士，佢帮你开定同闸，仲帮你入埋 lift 口揿埋 lift， 哇， 揿定部 lift， 咁你就可以最快翻到屋企啦。 好好， 即系我成日觉得呢啲个系唔需要做，叫咗佢唔使噶啦，其实，但系佢哋乐意咁做，佢哋想咁做， 系， 哇，真系加分加到不得了。 哦，当然啦。其实咧，对于佢嚟讲，可能咧，喂，因为都可能一日都坐喺嗰个位度，都想喐动下嘅。其实咧，你又 你见到真心嘅，但系 你唔好拒绝佢啦、 哦。我放弃咗拒绝啦， 系啊， 因为真系方便。 你如果想拒绝佢，有个方法 点样咧？唔俾利是佢， 冇错。 过年嗰阵时唔俾利是佢，我唔会咁衰嘅。 喂啊，佢哋啲保安员咧，佢哋唔系一定要贪你个，即系年尾个封 利 是 嘅。我认同嘅，唔系啲咩特别大封嘅利是。 啊、 另外咧，我哋电台嘅同事咧，其实真 系 好好噶。 啊啊啊！ 笑容好啦，每一朝真系会同你讲早晨啦，就算系譬如停车场嘅又好啦，我哋大堂嘅都好啦，就算系下面我哋比较少咧，用 canteen 上嚟嗰个位置咧，见到每一朝我都会同佢讲早晨，佢哋都系会讲早晨咁样咧、 哦，当然啦， 好有朝气勃勃噶。 有我哋即系公司度啲保安姐姐，佢做完节目啦，咁样即系佢同你讲，听日听你啦，咁即系。 我上次遇到我哋楼下电台咧，有一个保安姐姐咧。佢喺人情同埋規矩上面咧平衡得好好，我上次好似講過一次嘅，我就冇帶嗰張卡咧入唔到嚟，咁我就諗住話，不如你話幫我聽個密碼喺邊咧，因為我哋可以 do 卡或者入密碼嘅，跟住個保安員姐姐其實佢認得我哋噶嘛，佢望住我面有非常大嘅難色，佢話。唔能够咁样讲密码俾你听嘅，系啦，咁然后我就好无奈啦，咁点算好咧？咁样跟住佢就话： 你小心讲，会唔会两人冇咗份 工？ 我咪话喺人情同埋规矩上面做得好，跟住佢话： 但系我可以带你上去。 哦， 佢特登本来佢个岗位坐 A 呢个点度嘅，我哋个门喺 B 啊嘛，好远噶，其实真系一段路嘅。佢但我可以带你去，佢咪自己行过去咯。咁佢咪当佢自己都要出入呢个门口度咁样咯。咁佢又唔会坏咗规矩，因为佢唔可以立乱讲密码俾冇证嘅人啊嘛。但 系 佢又唔会 识你嘅， 系啦， 你周志豪要翻嚟做节目噶嘛？ 系啦，但系佢又唔会咧话我噶啦，我唔会理你噶，你自己谂办法啦。佢又用翻一个即系人情规矩中间一个好位置。 系 嗱，呢啲咪识做咯，但系佢要付出噶，佢可以坐喺度， 你 自己行 咯，咪你等人嚟咯。 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姐姐屋企楼下嗰个咧，买糖果俾小朋友食，佢出额外钱噶嘛。我楼下嗰个唔单止我有嘢食， 摩尼都有， 狗都有啊。 好嘢，好嘢。 所以摩尼咧，佢 walk 完之后咧，晏昼咧同我爹哋行完咧，佢系好中意咧会走入去嗰、那个佢哋嗰个诶耕田嗰度咧，因为咧佢有阵时如果系食开生果嘅话咧，佢会切少少胡椒辣椒嗰啲俾摩尼食。 摩尼已经知道呢个叔叔有嘢食。 系啊，叔叔系特别去揾佢噶。 你上次去咗屋企，佢冇切啲生果俾你食啊？ 呢个叔叔我哋都有遇过嘅，佢真系开晒门啦。如果落雨嘅话，佢仲会担埋遮过嚟啊！ 系啊系啊， 佢上次遮我哋啊！ 系啊有啊，系啊落上次落雨啊嘛。 但你屋企个看更叔叔嗰啲都几好嘅，有阵时上你屋企食饭咧， 系啊系啊， 佢一早 就俾你上。 唔系唔系啊，佢会全部都系话。诶，搵桂花田噶嘛？系啊，唔知九啊六楼啊，桂花田啊嘛， 系啊，系啊，乐富桂花田啊嘛， 直情做埋咧大堂接待员咧，争在未话人情摆呢边啦，咁样咧真系。 系啊，咪因为佢哋真系好好记性，即系佢又知道咧，哦，即系乜头乜路咧，系我觉得系好好嘅，系所有保安员都好。我哋不如听个电话先啦，好嘛？ 好啦，嗱，1873888啦，我哋今日讲嘅系保安员，究竟有咩你想赞嘅咧？欢迎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好， 唔好吝啬，唔好吝啬你嘅电话号码。 系啊，电话旁边系边个？Hello， 梁小姐， 梁 家 豪仔， 系、 你 好， 系啦。 我想赞赏你哋咧有呢个咁好嘅节目啦，同埋多谢头先听电话嘅哥哥。 系啊，嘉文哥哥啊，好好啊，嘉文哥哥， 我哋都多谢你咁多谢我哋， 系啊， 多谢梁小姐。 咁咧，我想赞赏咧 Annie 前嘅看更管理处嘅看更姓廖嘅廖先生啦。咁已经冇见佢好耐，咁佢有提晒你哋头先讲所有即系一个好嘅保安员嘅。特質啦，咁同埋咧，當時咧應該係有維修或者係裝修咁樣嘅，佢咧喺打風嘅時候咧，佢都會上樓上咧，即係自發咁樣去咩搬啲英泥啊，或者係睇下嗰個打風嘅情況啦。咁、最神奇咧，就有一次隔離屋咧就抌咗個。好巨型嘅抽濕機，跟住咧我落到樓下咧，佢就話：我整好咗啦，你要唔要？ 犀利喎， 水電工都做埋喎嘢。 咁跟住咧就佢話：我整翻條電線啫，用得嘅呢個。咁跟住咧我就係喎，都唔好嘥喎咁。咁跟住就用咗差唔多十年以上啦，即係因為我後嚟搬咗屋啦嘛。咁 即係個部抽濕機，佢維修完之後，你用咗十年啊？ 犀利 真係。係啊。嗰、那个好强劲噶，佢好即系抽，即系佢直成系四方形咁样一座嘢。 O K O K， 即系大部嘅。 系啊系啊，咁但系后嚟好不幸咧，就系佢即系个人又好啦，佢又好服务我哋大家咧，就 系 好不幸咧，因为佢以前咧系做建筑嘅，咁当时咧我头先讲咧有维修嘛，做大厦新业主嚟嘅，即系新业主系成等嘅新业主，咁跟住佢咧就俾人炒咗咯，咁佢可能系因为佢话佢应该系讲咗啲。唔啱业主，唔啱新业主听嘅嘢咯。 哎呀， 可能有啲规矩就话，可能睇佢哋点都点撞嗬。 即系佢因为自己做开建筑咧，咁佢会可能即系一番好意咁，但系就唔啱人哋听。 忠言逆耳啊，真系比比皆是真系。 哎呀，其实当时你哋应该要帮手做啲嘢留住佢啊嘛，咁啊冇咗份工又 阴 功 啊，真系。佢可能唔知嘅，即系佢中间 都系 因为佢 客户唔知噶嘛， 佢炒人就唔会贴张通告咧咁样噶。如果唔系，一定啲人留住佢。系啊。 咁我喺度呼吁下， 佢点称呼话？廖先生系。 即系电话坏咗几次咧 ，lost 咗佢嗰个 contact 啊，我记得佢住观塘噶，咁啊廖系啊廖先生， 咁但系你嗰 个 大厦，你嗰个大厦喺边度啊？即系边区啊？ 都喺你哋附近嘅啫， 我喺九龙塘附近嘅。 你系欣欣妈咪系咪啊？你头先介绍自己 系啊， 廖先生，如果你住观塘区，欣欣妈咪咧，好想咧即系同你 联络翻， 联络翻。 好啊， 请你食饭。 曾经整过个抽湿机， 系啊，真系 用咗十年就系咁样啊，请食自助餐啦都咁。 系咯，唔系证明个抽湿机其实唔系几坏嘅，就真系好好用啊，真系。 可能啲人有钱 买咗新噶嘛，咁 系啊，好好啊，真系。 啊，但系你呢件事都记咗咁耐啊，吓系咪？ 哦，佢仲有好多好处啊，即系你诶，即系总之其他如果停。其他聽眾打嚟嘅呢個，佢都有齊曬噶啦。 哇，犀利啊！ 真 係 開心啊！ 你話如果佢係未結婚嘅話咧，應該排隊啦，啲人開始係咪先？ 叔叔嚟啊，啲孫都有噶啦。係 啊， 係 啊 ，OK， 好。 可惜啊，真係好啦，多謝曬欣欣媽咪，係 啊， 好 好啊， 多謝曬你，多謝你，好，拜 拜。 呢個犀利，呢個， 記住咁多年，其實即係阿欣欣媽咪，你都真係好好人啊。 喂， 係， 人哋幫咗你，你會記住啊嘛。 當然啦，同埋問題嗰個叔叔，我真係你掉咗。咪掉咯，你啲有錢人真係佢話都係好富人住嘛，咁你唔要佢，但係佢竟然攞去維修，佢自己唔自己要喎， 佢 送 翻俾 人 啊，真係。OK， 再聽第二位聽眾啦 ，Hello， 你係邊位？人人讚我。 Hello，Joe，Joe，Joe， 田祖豪， 你哋好。 你好 ，Joe， 你好，你有咩想要讚啊？邊位保安員啊？ 系佢真系好好，佢叫张生，其实喺我哋大厦咧做咗成十年嘅啦，由我搬嚟呢度住开始，直到旧年前年佢先退休嘅啫。 系， 咁其实件事咧就系早几年自己唔小心食错嘢。 系， 咁嗰日系好辛苦，即系我入到医院我自己先知嘅。咁我一落到去嘅时候咧，我原本就谂住嗌 call 的士嘅，但系佢我睇唔到自己个样啦。佢一见到我个样，佢话你唔好啦，坐低。我而家幫你 call 車 ，call 十字車。咁我入到醫院嘅，即係我上到白車嘅時候咧，我先知原來咁大件事。因為個救護員幫我量血壓嘅時候咧，我下壓得翻35嘅啫。 係。OK。 咁其實 低到真係好恐怖，35喎， 暈低㗎啦，隨時可以係。 係直情我係對眼已經係 盲大㗎啦，係啊， 到嘢，我淨係聽到嘢咯，淨係聽到救護員講，佢初頭講45，我心諗好彩都唔係咁低啫，點知佢再講35，我就知出事啦，我呢次 係， 跟住咧，我真係好多謝佢嗰次，如果唔係佢幫我叫救護車嘅話咧， 慢中中你仲出去接的士都唔知暈低咗我哋點啦，真跟住。 是啊，即是做救护员，佢其实是好好的，即是佢是唯一我做嗰一个，即是住嗰栋大厦呢，佢差唔多做咗十几年咁就由我搬嚟之前佢已经开始做，喺呢栋大厦做㗎啦。咁嚟但是自从佢走咗之后呢，我哋差唔多就每几个月又转一次，每几个月转一次。即好难 keep 得返呢同即是住户嗰种感情囉。 哦、 即如果你转得咁密嘅话。 佢平时即是你话除咗嗰次咁厉害呢救急扶危之外呢，佢日常呢啲应对呀、态度系咪都系非常和蔼友善嗰只嚟㗎。 是真的很好，咁同埋因为佢真係对啲客户呢係好好，有咩事佢都会帮我哋去问啊，问公司啊，问城啊，打去呢度问啊，打去嗰度问啊，咁样就算可能真係问唔到嘅，或者係真係都帮唔到啲，即係当时帮唔到啲咩嘅，其实大家都觉得起码佢真係肯做，而真係 rather than 真係咁样坐到，即係话坐到我唔知嘅，乜都唔知嘅，其实讲真佢可以有权同你讲我乜都唔知喎。 係啊， 或者敷衍咗你囉。 唔使咁多事啊。 真係做啊嘛，係咪先。 你有冇发觉即係譬如而家呢个赞呢同之前嗰位都系㗎。肯做同埋咧，即系可以唔做之间咧，佢选择咗做多啲，啲人就会记多啲，赚多啲。 系，因为我哋成栋大厦啲住客咧都好中意佢噶，即系同佢关系都系好好。一嚟时间长啦，二嚟佢真系有心，即系有个心出嚟做嘢，唔系话即系打份工嗰啲。 但系佢系退休定系点啊？嗰阵时应该 退休， 我退休啦已经。 咁冇办法啦，退休就真系佢都要休息噶啦。 你嗰度系边区话？头先讲。 筲箕湾区， 筲箕湾区嘅张 叔 叔， 张 生， 我哋叫佢做张 生， 张生系，真系感情建立噶。你谂下，佢做咗十年咧，我哋即系喺度住嘅时候咧， 日 出入入咁样想见到佢，真系睇住啲细路成长。 好似真系咧，你隔篱屋嗰啲咁嘅嘢，即系隔篱咗邻左右邻咁嘅样 嘅。系啊，明白。 因为其实嗰次点解我会真系咁感激佢咧？除咗我惊喺街度晕低之后咧，咁我入到医院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几另外一个。经历嚟嘅，第时有机会先，即系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即系入到去嘅时候，其实我情况已经咁差噶啦。咁、那个医生咧，初头都系俾我谂住叫我食粒止痛药赶我走噶，但系结果后屘我即系 同佢搞，即係都爭取到，因為我真係頂唔順。咁其實我上到病房都要輸咗成二十包鹽水，我先至走得嘅。 二十包血係嘛？ 鹽水 啊，斷鹽水哦，係啊，係喎。 佢食錯嘢啊嘛。 哦，哇！廿四小時裏邊，我飲咗三杯鴿水啊！十二個鐘頭裏邊，應該十二個鐘頭飲三杯鴿水。咁你諗下，我低得幾勁？即係個情況係差。 OK， 知道。係啊，有機會你可以再同我哋講下啲醫院嗰啲情況。喂， 多謝曬， 多謝你呢個電話先， 多 謝 你。Thank you。 係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啊，你有冇其他保安員想讚？ 至于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婆罗浮屠是一座位于印尼中爪哇省的大乘佛教佛塔遗迹，在日野市西北四十公里，是世界上其中一座最大型的佛教建筑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婆罗浮屠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山坡上面的佛塔，亦都有人称呼它为印尼金字塔。 通过佛塔地基的浮雕以及皇室族谱的铭文，估计佛塔建造于八九世纪左右。 直至1814年，被遗忘88年的婆罗浮屠终于由欧洲探险家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民政事务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林慧、梁学熙，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赞人人。 好，继续听电话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Hello， 你 赞我，我赞人人。 你边位？ 喂，我姓吴嘅。 系吴女士，你好。 你好，有啲咩想赞啊？你？ 但有一个保安员，我家讲嘢好激动， 系慢慢嚟，慢慢嚟。 我个妹咧系弱智嘅，咁四五年前咧都有个请咗个姐照顾佢，咁佢成日咧都翻工场嘅，即系嗰啲弱智嗰啲工场， 系 咁有一次咧，佢就放咗工，咁带佢翻屋企。佢竟然依间咧就挂住睇手机，佢唔理我个妹。 系、 哦、我妹咧就唔知边一层楼嘅，佢唔识嘅。 系 咁佢就留低咗佢响个嗰度。 吓 咁啊自己出咗去。 哦 咁、那个系就任由个 lift 咧就上上落落。咁啊当中咧楼下嗰、那个护卫员嗰、那个保安员咧佢就系 part time 嚟嘅啫。 嗯。 啊佢喺個閉路電視睇到，佢真係好好。佢竟然之間咧，就佢唔知佢停咗邊層樓噶，佢逐層上去揾，咁後尾揾到就逐家咧就拍門，就揾人認我個妹啊。 好，我揾呢個認翻個妹翻嚟係嘛？想嘗試 嚇，即係 周圍去幫手揾啊。 係佢逐家去拍門啊，我妹唔認得噶，因為層層樓都係咁上下，佢唔識噶。 係 好彩咧。卒之好彩咧，就揾到，揾到咧，唔系佢后屘揾唔到，佢就摆咗佢楼下，喺我看更嗰度。 系 咁啊，然之后咧，嗰、那个工人咧先醒起我妹，咁就落去楼下，就认翻我妹。 哇！ 咁样系。 因为佢做 part time 嘅啫嘛，系咪？嗬， 系啊， 即系佢根本唔知边家边户。如果系即系平时当值嗰啲咧，即系 认得嘅， 都会认得系边家边户。 家族户去拍门， 有冇唔见咗屋企人咁啊？ 好好啊，呢个好有心啊，真系。 系，同埋即系我妹原来系弱智噶嘛。咁如果唔系咧，佢唔知响一层楼咧，嗰啲后楼梯咧，真系唔知几。 系啊， 咁啊，佢 自己都会慌乱咗啊，唔知应该会点做啊。 吓，同埋最主要咧，佢 part time 嘅啫嘛，佢可以唔理或者点样噶嘛。但系佢真系，当然我真系唔知佢叫乜，叫咩名，因为四五年前嘅事。 嗯。 我心咧，我感激到佢而家。 系。但系头先咧，因为咧，阿吴女士，因为咧头先电话有少少窒咧，我唔听得清楚咧，系开头系边个走失咗佢嘅？系嗰个 康 姐 姐， 就工人姐姐。哇！ 工人姐姐。 我想话个工人姐姐，咁跟住。 佢仲唔知道喎、 啊， 个妹佢唔出，佢冇出门，佢竟然唔知道，佢仲翻咗屋企，佢咁先离谱。 喂，咁成件事佢搞咗几耐先至可以揾得翻啊？即系嗰个 part time 嘅护卫员。 都係就唔係話好耐時間，因為嗰、那個保安員咧就好盡責，佢逐家跑啊， 逐家跑， 咁就卒之就嚇就揾到揾翻咯。咁、我哋點解會知咧？ 係 佢唔認，佢我哋響後屘我哋去翻歐嗰個閉路電視啊， 係 就睇到佢咧就自己掛住出咗門，就我妹咧就仲喺個 lift 嗰度， 係咯， 就韞喺度， 離曬譜 咁樣樣。 系 啊， 系、 哦、好啊！ 嗱，证明你遇到一个唔负责任嘅，但你又遇到一个超级尽责。 边区啊，唔好意思， 喺湾仔。 湾仔区， 系、啊， 我哋希望嗰位即系叔叔咧，可能佢会听到啦，咁亦都知道咧，你当日嗰个救助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噶吓，真系。 O K， 多谢你电话。O、okay、K。 为我当天于新曲比赛里赢到过冠军吗？相依不再穿戴耳环，收起不笑与怒气，剪短了发。家里的至亲已经年迈，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似索命符，而梦想的世界随成长早自知不顾，再会了吧，昨日同伴。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可我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 Kala 嘅初老啊，其实如果你肯帮人嘅话咧，你个心就会永远都年轻有活力噶啦吓。 所以我哋年轻有活力咯，听日再见，拜拜。